啱啱讲得切，因为啊好生面，好生手啊，而家即系改啲字啊，咁啊叫做讲到啦。但系今日似乎咧呢、這个标题都系生挨噶啦，因为咧即系有啲都唔知道讲乜嘅，咁冇办法啦。咁我下下要你知道讲乜嘅，咁啊不如听第二个台啦，都系咁句啦，即系就系、是。希望大家有一個鍾意八卦下，鍾意 explore 下一啲另外一啲自己唔識嘅嘢嘅精神啦。咁啊呢個講都冇用㗎啦，即係有啲啊放工位咁攰返到去，梗係搵啲人服務下自己㗎啦，即係講啲啱聽嘅嘢俾大爺聽，咁樣呢就會支持下咁樣。但係唔緊要嘅，雖然係咁我都唔介意嘅，即係因為我好彩咧，我呢個九七廿四咧，就好多朋友咧就開住唔理，咁啊當隔離有條喺度岩沉沉咁樣，即係陪自己做嘢咁樣，咁我諗剩翻都係呢啲人，咁所以咧今日個主題咧就有啲騎呢，但係咧對有啲做製作或者中意拍片嘅朋友嚟講咧，咁啊絕對係石破天驚啦，可以話有冇誇張一啲咧，因為。即係本地呢個品牌唔係好出名，但係咧就的確係窮人救星嚟嘅，即係用一啲好少嘅價錢，即係唔係好少，即係一般農友覺得都幾貴，但係咧佢做到嘅嘢咧係拍電影都得嘅，幾一部 cam 咁樣，咁啊完全係冇誇張嘅。問題就係拍電影你係咪需要一部咁嘅 cam 咧？如果你拎部 cam 出嚟揾一啲大牌，見到你用部細 cam 會唔會秒你咧？會唔會揸流灘咧？咁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呢、这個就關於呢個行業心理學嘅問題啦。咁而家通常都係講啲不著邊際嘅廢話先。原因咧就係、是、入慣嚟嘅朋友咧都知道係要儲人啦呢、这個時間。咁而家先係得36個人。 44啦。 有幾多個 dislike 㗎？哇，5個喎，今日進步咗喎 ，like 都係得6個。我問你死未？即係又要 dislike 又要準時嘅，真係好難得。有几多人留言啊？睇下先。好，读下大家嘅留言先。 Rasputin Watch Site 探長好，大家好 ，JJ Lenshi 等開箱，我最中意相機嘢，我覺得自己前世一定係男人。 咁、哦、你今世都可能係嘅喎，只不過你性別強迫症嘅可能係，即係強迫做一個女人咁樣，但係其實你一個男人都唔奇啊。喂，咁咧就首先要聲明咧，啊讀埋下面呢幾個先至聲明啊。 Ultraman 數96 50句啦，開播白君狼壞 Liam Liu 在我讀大一年代有四個筆 Gino Neko 他 美好什麼四個筆、啊、喂 Hello、啊、神野貓喂 Vivian 你好啊，那什麼叫四個筆呢？為什麼你講到一半又不夠一半，即是大陸那些五個不知道什麼四個什麼，這樣是吧，很煩。喂，那呢就想講一下呢，即要事先聲明啊，雖然而家得50個人咧，咁大家聲明一得一幕先啦。咁呢啲嘢咧就唔係直入廣告嚟嘅，因為我全部咧都係傾囊而出咁樣買嘅。咁啊呢幾個月辛辛苦苦賺埋啲錢咧，呢個絕對唔係一個享樂系列嚟嘅，呢個一個投資系列嚟嘅。因為我用開嘅相機咧，就我其實幾時都保持住有兩部機，因為我哋即係要收得人錢做嘢嘅咧。如果突然間開下工死咗咧，我一定要有部 spare 嘅。咁咧，因為我部 GH5 咧就用咗，覺得非常正啦。咁於是乎咧， 我見部 GH4 仲有市嘅時候咯，就放咗出去。但放咗出去之後咧，就有一個不安啊，原因就係咧冇一部後備嘅機。咁於是乎咧，我一路都打算咧，就用一部 GH5S 嚟做一個主機。GH5 咧就一部後備機嘅。咁首先講下我點解用 GH5 先啦，因為咧我一路咧都用開 M43 系統嘅。咁咧至於呢啲三星同埋呢個Blackmagic 咧。就係我今日晏晝買嘅呢個重要嘅投資嚟嘅。點解講重要呢？如果大家有睇開相機呢，知道唔知兩年一次、一年一次嘅 Photo Cleaner 就一個喺德國嗰度嘅一個國際相機展嘅。咁德國呢好多呢啲展覽嘅，因為呢佢係一個工業重鎮啦。咁同埋好多即係最高科技都喺德國㗎啦。咁無論係攝影器材展啦，同埋呢個音響展咧，每年都有個 NAMM Show 嘅 NAMM， 咁咧都喺嗰度喺 Frankfurt 嘅 NAMM Show 就，咁咪 Photo Kina 我唔知係咪 Frankfurt 咧，好似唔係啊，咁我唔知啦，因為我冇機會去啦，我又冇人請我去啦，咁我純粹一個用家，我就即係因為我所有我之前有講過嘅嘢咧，幾乎八成以上咧，我都係自己用嘅嘢嚟嘅。咁咧就係自己買嘅，即係只不過純粹係分享心得嘅啫。咁咧真係好唔好彩啦，即係從來都唔係從來都曾經試過少少量啦。咁咧即係嗰啲一般嘅牌子咧，即係都唔會揾我幫手開箱啊，或者因為而家要拍開箱文就要吸引到顧客嘅咧，就只係揾啲後生嘅靚人啦，同埋甚至乎一啲有關係做開嗰個行業嘅人啦，佢哋先信得過嘅。咁咧我就兩樣都唔係，咁我只不過係自己中意同大家分享一下用啲咩器材啊，或者我會點樣用，即係點樣咩態度去用一啲嘢嚟拍攝啦，咁樣可以話。咁同埋我有個即係自細到大咧，我都係一個窮人救星嚟嘅，即係。周圍嘥好多時間走去搜羅一啲咧，即係我認為個性價比極高，即係排除咗啲品牌同埋一啲市場心理學同埋一啲龍友心理學，即係我全部排除曬嘅。即係最尾得出嚟個答案咧，就係實事求是啦。即係我又唔諗住 resell 啲機嘅，同埋我又冇諗住拎去塞住個客把口話，我你唔用 Canon 都唔係專業嘅，咁我照用。Lumix 咁樣，你吹我唔漲，咁下次唔好揾我咯，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保留翻一個，即係我拍嘢或者我做一啲廣告製作，我希望個成品係交到貨，就並唔係我現場都要令到你覺得好開心咁樣嗰啲咯。因為曾經咧，我問有一個 crew 咧幫我帶，即係帶一部Red 去拍片嘅時候咧，嗰啲客好開心喎，佢完全係唔 care 你個製作係點嘅，即係總之見到有部 Red。就好開心啦 ，red 十幾萬咁樣，咁即係呢啲唔係我嘅客嚟嘅。老實講，即係你淨係為咗啲器材咁樣，就唔使揾我啦。你揾有好多人，即係就講到明要咩器材化，咪算咯咁樣。話一論嘴，大家都幾健談啊！因為咧，大家都我見到有啲朋友都留意到 Photo Kina。嗰啲舉動啊，因為作為一個色碼同埋 Lumix 嘅擁趸咧，所謂，因為我一路都係用呢兩個品牌去享受我嘅攝影同埋賺錢嘅，咁今次一個好大嘅舉動啊，咁真係哭笑不得嘅，令到我其實。 Victor 是最講相機，好啊 ，Liam Liu 不美心，老麥戴富活，大家樂。K S Zero 大家好，叫 Brad 43同好 ，Liam Liu 老探係時候入 Leak Again。Raymond Chung Hello 探長，大力水手789大家好 ，Nike Hello 大力水手789大家好 ，Jack Music M B 鄧無色 Photography 2018在科倫網上資料 ，Hello，Angel 雷曉十一探長監製貓貓大家好 ，Hello Raymond Chung Sigmalika Panasonic 合作。 喂，康康，你唔食即关汉堡，你试下食 Angus 啊！我觉得嗰个安格斯非常好食、啊，反而我最觉得最长寿，即系啲味道最好嘅，到而家都冇一变嘅。咁当然有啲朋友有态度啦，老乜大快活，大家乐，美心都唔帮衬嘅。 恒湖龙探技出 FF 最出中片幅点睇？ 咁我就梗系有啲睇法啦。 咁我想覆阿 Liam Liu 先啦。咁你唔幫襯嗰啲主流大機構咧，我一般典型左膠都係咁噶啦。但係咧，你又冇試過幫襯啲小店咧，即係令到一啲好惡劣嘅行銷手法啊，或者一啲服啊，或者一啲逼近人情啊，或者一啲個老細唯利是圖啊，佢將啲貴租金嘅怨氣發泄喺啲夥計手上啊，咁樣起碼呢幾個機構咧，佢都有啲相對公開嘅啲發佈會啊，甚至乎我見過綠色和平咧，就走去大埔踩場啊，咁樣即係佢哋都受到呢啲壓力咧，而會令到佢對個社會會好啲嘅，又或者環保啲嘅，又甚至乎佢哋都要接受一啲公運嘅壓力，或例如啲工黨啊咁嗰啲嘅壓力嘅。咁但係細鋪咧，我覺得咧，本來你咁嘅諗法咧，我都認同嘅。但係當你活在社會，你唔好聽咗人哋講，就即係你自己試下去感受一下咧，究竟一啲大集團同埋一啲細鋪頭咧，其實佢係同一種人嚟嘅某程度。因為呢啲係獅子山精神遺留落嚟嘅香港人嚟噶嘛，咁啊又賺到盡啦，細鋪又不甘壓迫咧，就壓迫啲夥計啦，個個十個九個小鋪嗰啲老闆咧，都係話啲人工太貴啊，但係佢完全隻字不提啲租太貴嘅，咁所以既然做生意嘅人就係去到盡，就係唔講道義嘅時候，咁我點解分別佢係大機構同埋有小鋪咧？小鋪真係衰到冇人有，我都見過，我係親身。生同感受，唔係生同啊，身同感受咁樣去領教過，亦都去研究過，亦都去思考過底下，我覺得中國人做生意就係唔可以冇得管嘅。即係我覺得你個即係所謂個營商環境最好，其實你覺得係一個褒義嚟嘅咩？即係個讚揚緊咩？其實對打工仔就一個噩夢嚟嘅。你香港越係嗰、那個營商環境越好咧，打工嘅越撲街冚家產，因為冇人幫到你，那個老闆又好自由，不停咁剝削同埋不停咁揾笨柒，講曬。唔知點解個標題無端講咗呢啲勞資嘅問題咧，唔緊要，九吹廿四就係咁噶啦。咁因為咧九吹廿四咧就往往咧就係俾一啲現場嘅聽眾主導咗佢嘅內容嘅。咁咧好玩嘅地方就係咁。假若咧有啲新人入嚟咧，就係專係睇呢個 Black Magic 嘅話咧，就請你舉一舉手。咁如果呼聲好高啦，即刻轉睇。 Black Tesla 講相機，正啊。 係喎、 哦。美林喺慈門路 Hello 紅紅，而家好多食肆都係美心集團、元氣壽司、整整屋，好多酒樓都係用到美心。 係啊，都係嗰個問題啦，都係。佢哋先至捱到呢啲租啦，同埋佢哋先至有一個入貨比較嘅優勢嘅能力咧，可以維持到，好可悲嘅其實呢、這個，即係我絕對唔係因為咁樣我就一定要幫襯啲小店咯，因為小店咧都真係好得人驚佢哋啲行為。OK， 咁啊，咁唔好講呢樣嘢先啦，今日咁咧就首先咧就講下咧我頭先點解我主題大家有冇留意啊？我標題係咩啊？睇下先。嗱，仲有一個必須要而家同大家聲明咧，我而家呢個 moment 咧，我係唔會開箱住嘅，係咪即刻要走先？原因咧就係咧，九吹廿四咧，如果變咗開箱文咧，會雙輸啊！第一，九吹廿四嘅原意咧，我就係咩都講啦，同埋講下感受啦，分享下我嘅工作經驗啊，分享下我嘅做人嘅經驗啊，見聞啊咁樣嘅。咁咧變咗，如果一個咁嘅節目一個 live 咧，得一個 angle 咧，又唔可以好 detail 咁樣講解部機啊，又唔可以影到好近俾大家睇下，即係冇乜第一身嘅感受之餘，又令到嗰件事唔鹹唔淡啊，同埋某程度我都肩負咗一個重任嘅，因為咧賣呢部機俾我嗰間代理咧，就即係好俾面我啦，即係全香港都兩部機咧，一部機咧就係指定。新加坡嗰個 headquarter 就指定揾嗰個導演去試，同埋揾嗰個導演應承佢拍一個 official 嘅關於Black Magic Design 嘅試機片。咁我呢啲咧就咩都唔係嘅，咁純粹咧因為嗰個代理咧以前係我老闆嚟嘅，即係我哋好有交情，識咗廿年都有啦。咁於是乎咧就佢話：喂，我俾你先啦，希望你幫我拍開箱啦，就唔使專登講佢咩都唱好嘅。咁佢 知己啦，係咪先？你叫我咩都唱好，就唔真係唔睬你，甚至乎專登唱衰添。既然咁樣講嘅時候，咁我覺得我係唔係都試㗎啦？因為我買個 Lumix 啊，買鏡頭啊，買DJI 啊，全部都係自己買嘅。咁買咗翻嚟，我中意講乜就講乜，即係中意讚就讚，中意彈就彈啊咁樣。我覺得咁樣先係開箱文嘅真正定義咯。就並唔係嗰啲 sponsor 拎咗翻嚟咧，即係有啲嘢唔方便講啊，甚至乎咧你冇叫佢唔好講，佢都唔敢講。原因咧就係我有呢個人有呢個客揾咗開箱，咁我得罪咗 B 客又唔揾我，C 客又即係變咗咧即係趕客啊叫做。咁但係好在暫時咧我都冇呢個壓力嘅，因為咧我啲嘢都係全部自己買嘅，幾乎係曾經有個鏡頭。就是一个行 sponsor 我的，我不记得了，就是记得个镜头啫。点我电话啦，系揾我咧，真系得意啊！佢真系揾我的，哦，就是 Andy Tam 咧，佢话新嘅水墨画嘅作品就叫我睇，叫我去，哇，有酒会啊，劲，去攀附下呢啲嘢先，我得闲又去。咁咧系咯，所以咧今日咧就我系唔会开箱嘅，但我会。你可以想更加詳細咁樣講下一個實際用途啦，即係究竟你平時睇開箱文啊、睇 YouTube 啊嗰啲，好多時都係試部機同埋佢個嗰啲分享者咧，即係嗰啲YouTuber 咧，就好少講佢點樣用部機啊，翻工即係遇到一啲工作嘅時候啊，又或者點樣去睇。用咩機會啱自己啊？咁我鬼佬咧就好多長篇少少嘅，唔係好多人睇嘅文咧，即係嘅 YouTube 咧就會講到呢一層嘅。咁我而家因為嗰個性質唔同咧，因為我打算咧今晚或者聽日，多數都係要聽日先可以能夠做到開箱片咯。因為我一係就唔拍親咧就要。起碼有啲製作，有啲嘢睇下。雖然我付出好多，而嗰個 hit rate 亦都好低。咁點解唔喺呢度個 hit rate 又高咧？又做埋咧？問題就係、是、小弟不才咧，我就唔能夠咧，好似做九吹廿四嘅節目咁樣，哇咁流暢咁樣，哇一路拆嘢，因為大把穿崩又跌部機落地啊，又唔知呢個掣點用啊，又拎個鏡頭去又拎錯曬啊，即係嚿電可能整整下未差又冇咗電啊咁樣，即係好多呢啲穿崩嘢，我唔想咁樣發生。咁於是乎咧，今日就紙上談兵，就話俾大家聽咧，究竟呢部機基本嘅概念係要做乜咁樣。咁首先咧，未講 Blackmagic 之前咧，不如講下我用緊嘅 Lumix 點解要唔買個 GH5S， 要買個 Blackmagic 咧？原因就係咁嘅。嗱，我用開呢部 GH5 咧都非常好啊！好地地嘅，拍啲嘢好好嘅。咁點解要買部 Blackmagic 呢？原因就係、是、我本來直至到直至到大前日呢，我都仲係諗住買 GH5S 嘅。原因呢就係、是、呢，我用開呢個 system 呢，即係一路都有讚冇彈，梗係讚不住口嘅。原因就輕便啦，同埋呢啲鏡頭能夠使用嘅率好高啦。即係點解咁講呢？嗱，例如而家呢新興嘅大陸鏡，例如這個 feature 真的嚇死人的 7.5 2.0 光圈，喂你想想，如果你買一支 Canon 或者那些級數鏡要這麼歪又這麼大光圈，幾乎是沒什麼可能的。但是一變了 M43 之後呢，這些鏡呢只要你能夠有manual focus 的能力呢，你就可以買一些類似這些 manual 鏡，這支鏡都是3000元，都不用的，我記得。那 M43 啦，咁我無端端已經多咗一個咁嘅，即係有啲人話個 crop factor 變咗乘二，咁 7.5 即係15，一支 Y 鏡15mm 鏡頭 2.0 光圈，喂大佬好難揾到。第一，仲有呢啲呢又係一個大陸牌子嘅懷舊鏡頭，叫 Miticon 中一光學，喂佢啲 quality 真係比美 Leica 喎，唔係講笑喎。即係嗱，你當然揸個拉卡上嚟嗰種興奮程度同埋腎上腺素又係有唔同嘅，但係影咗相出嚟咧，我叫你 blind test 你都幾辛苦。即係我講緊比起翻拉卡嘅數碼相機啦，當然。咁咧，另外呢啲咁嘅懷舊鏡，1970几年嘅蘇聯鏡，只係加個掹 M42 轉 M43。又可以用埋呢鏡頭，咁呢鏡頭呢就係、是、自在玩嘅啫，個散景係非常之特別嘅。咁仲有呢啲啦，呢大個品牌嘅 Olympus 嘅一啲 auto 鏡 ,auto focus 嘅 zoom 啦， 咁當我有時影一啲嘢咧，即係需要快嘅、盲無一失嘅，我盡量會用翻啲比較高速啲嘅鏡啦，可能用到 autofocus 啦，即係兩樣選擇。咁嘅時候，如是者同埋 C 掹嘅舊電影鏡啦，佢全部都係透過一個 M43 嘅掹就可以俾翻曬我以前用嘅 GH5 咯。咁一路相安無事，大家都好開心。我由 GH1 用到 GH5， 我都覺得哇，真係讚歎啊！即係點解你話喂咁我用 Canon 都得啫咁樣？咁但係真係又唔同喎。Canon 一來好大部，二來好重，第三就係連 flip mon 啊都係近來先有嘅。我竟然聽過啲天才咧，即係曾經就話就係唔中意呢啲機嘅 flip mon， 因為咧唔 pro 啊 flip 咗之後。咁而家佢咪又要出 flip mon， 根本就食老本出唔切，或者唔想投資，唔想再做 R&D， 擺喺一啲方便人嘅作業或者使用嘅時候嘅便利，而犧牲咗呢啲人，就一味咧就出翻啲老本。即係你大大話話十年咧個 Canon 嘅機都冇變過，除咗個 processor 變咗少少之外，咁所以咧我就覺得我超秒呢啲 Canon 同埋 Nikon 啲牌子，即係 for 拍片嚟講，原因就係、是。佢啲追隨者又令到我覺得哭笑不得啦，即係以前佢做嗰啲嘢，以前唔做，因為要 pro 保持翻班舊客，人哋做緊嗰嘢咧就話唔 pro 嘅。咁但係咧，至到而家咧，佢又跟翻我而家用緊嗰啲機，例如有 flip mon 啦，呢啲咁嘅簡單嘅系統啦，同埋成部機啲嘅防水、防凍、防震都已經。即係好成熟嘅時候，佢而家突然間有一部機有呢啲咁嘅 function 咧，我地都震埋嘅，即係唔知點解咁好笑喎。咁咧，於是乎咧，理所當然我就梗係買 GX5S 啦。咁但係咧，到啱啱 PhotoKina 呢個 announcement 咧，就係正正頭先阿康康講嘅咧，就係呢個 Lumix 啦、Leica 同埋 Sigma 聯盟就做一個新嘅 system， 就係 full frame， 即係又係由 M43。或者 APS 變做 full frame， 咁聽落咧個 sensor 大啲啊，梗係好啲啦，係咪？咁但係咧，我頭先以上講嘅優點咧嘅優勢咧就冇曬嘅咯。佢唔係咩鏡都懟到入去喎。原因就係我點解係咁吹奏呢個 M43 咧，或者 MFT 啊，即係 Micro Four Third 呢個 system 咧。原因就係咧，佢就嗰個 size 咧就等於 Super 16菲林嘅電影機嘅規格一樣嘅，咁但係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咧，大家都係用30mm 嘅菲林，所謂 full frame， 但係因為 Canon 同埋 Nikon 本身佢係出開相片嘅 full frame 嘅關係咧，咁啊以為咧 full frame 咧就係一個 standard， 咁啊點解30mm 嘅大電影又係 35mm， 以為是一樣啦。咁拍片點解要用 35mm 菲林呢？即係最流行。咁但係拍片嘅 35mm 係直倒嚟㗎嘛，即係話嗰條菲林影相係打橫咁樣，打橫㗎嘛成個菲林。咁呢你個36×24就一個打橫36打直嘅 24mm。咁但係去到電影嘅時候呢，人家菲林打直㗎嘛，即係個 roll 係咁樣 roll 㗎嘛。咁於是乎呢相機嗰、那個直度，即係個高度咧，就等於電影嘅闊度。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咁就算拍大電影咧，佢個 frame 個 size 咧，都係一個 APS-C 嘅 size 啫。咁點解啲人成日話 full frame 又誤解咗係會好啲咧？咁當然喺物理上咧，即係你個菲林幾大塊，個精度又幾高，咁啊啱嘅呢個。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啱啱呢個呢一兩年嘅臨界點咧，就係、是、當一啲 processor， 即係個相機裡面嘅晶片能夠處理到你幾多嘢，因為拍片咧係一個好 critical 嘅 challenging 嚟嘅。原因就係咧，你要將好多譬如 4K 片咧，你個 data 經過 processor 做完嘢之後 save 咗去，呢個係一個好唔簡單嘅過程嚟嘅。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咁點解？M43 喺呢一啱啱之前嗰十年有極大嘅優勢咧，原因就係咧佢能夠將 M43 一個相對細嘅篇幅咧，所有嘅 data 咧就用翻今時今日嘅技術嘅 processor 可以計算曬，再 save 到咁啱啱好。咁點解嗰啲 full frame 咧又得咧？因為你如果你識計數或者你一個工程師咧，你就知道原來 full frame 拍片嘅時候咧，佢唔係成個 full frame 咁多粒 pixel 咧嘅。 的每一粒 pixel 都攞到去要嚟計算，即係都錄到嘅。咁然後隔開嚟錄嘅，咁所以咧解釋得到咧啊，點解你 full frame 又唔係靚過人哋好多、啊？咁我即係早期我有呢個疑問嘅，後來解決咗呢、這個即係呢個問題已經揭曉咗啦。咁但係到十年後咧，我亦都理解咧點解 Lumix 咧要走去 full frame 嘅原因，就喺呢十年裏面咧最大嘅 market 最能夠令到數碼相機能夠茁壯成長或者普及化。嘅原因咧，就係、是、多得嗰啲龍友咧，就因為一個專業攝影師可能背後50個龍友或者500個龍友嘅，咁哇！如果只以你哋嗰啲專業攝影師先買嗰啲 product 咧，咁啊死啦，大佬！咁咪所以好似以前嗰啲電影機咁貴咯，喐啲都幾廿萬嘅。咁但係龍友嘅錢能夠幫助到呢啲大廠牌嘅 R&D 去發展一啲器材嘅時候，咁其實 win-win 嘅，因為咧連龍友都影得咁靚嘅時候，入行都易啲啦，係咪？因為而家八嚿水影一日都有人做嘅原因就係啲相機平咗啦，同埋龍友明明係冇經驗嘅，佢部機夠勁嘅，咁就已經可以入到行啦。咁啊翻天覆地啊，其實喺有咗數碼相機呢十年，但係問題咧就好多人都即係忽略咗咧個市場嘅力量實在太大啦。咁呢十年嘅經驗咧，就係話俾你聽咧 ，M43 係跑輸咗俾 full frame 嘅，因為成個龍友嘅市場咧，佢都冇一個教育咧，係點樣去釐清M43 同 full frame 嗰個分別。好多人咧就淨係好似一個農民咁樣嘅心態咧，就喂你塊田大啲啊，梗係種得多啲嘢啦；我塊田細啲就少啲，即係用緊呢個咁嘅邏輯咧去判斷嘅時候咧，就好多嘢忽略咗嘅時候，就覺得 full frame 係一個必然嘅要追求嘅因素啊。咁我首先講嗱，即係你咁講有乜錯咧？我塊田大啲，梗係種啲嘢多啲嘅。咁但係咧問題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原機咧，就係喺呢度啦。因為用 M43 咧，你可以用到更加多唔同嘅鏡頭，用到更加多唔同嘅。即係或者一啲平價嘅價錢可以攞到一啲最好嘅 quality。第二就係嗰個 sensor， 佢能夠處理到嘅信息咧，同 full frame 又唔同嘅。full frame 影相無疑咧就真係好啲嘅，我認為，即係佢嘅精度會高啲，個 noise 會細啲。咁但係拍片，我而家就係針對拍片，因為我主要嘅工作都係拍片啦。咁嘅時候 M43 有絕對嘅優勢嘅，同埋一個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你用 M43 嘅鏡頭咧，嗰、那個長短鏡咧，你係可以做得到譬如有一個 wide shot， 咁譬如你用一個 full frame 嘅 28mm 嚟影呢，佢有本事係影近嘅鏡，即係譬如有一個 wide 鏡，佢影一啲近嘅景物嘅時候呢，佢都有本事後面會 blur 咗嘅。咁如果我想嗰個景物呢就前後都好 sharp 嘅，甚至乎影 product 要全 sharp 嘅，由頭到尾都 sharp 嘅，個難度又好高啦，甚至乎冇乜鏡頭可以做得到。咁可能有時要用移軸鏡啊，即係嗰啲 tilt and shift 嗰啲鏡先可以做得到呢個效果。譬如影手錶係一個好嘅例子啦。咁但係當你用 M43 拍片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好靈活咁樣咧，就喺個即係喺個景深嗰度咧，佢啱啱就係個景深就係闊過 full frame 些少。咁咧就係用一啲 wide shot 嘅鏡頭，甚至乎佢出到啲鏡頭。可能低過 10mm 嘅都有出嘅，因為容易出到呢啲鏡頭。咁於是乎呢，佢拍嗰啲情況呢，佢都會能夠可以 handle 到。即係簡單啲嚟講呢，就係話M43 嗰個 variety 呢就會闊好多，即係話 wide shot 景深好闊嘅又可以做到。假如你用一支大光圈嘅50嘅鏡頭以上或者25以上呢，即係只要你嘅光圈大到 0.9 咁樣呢，因為如果你買一支 0.9 嘅 full frame 嘅鏡呢係貴到好交關嘅。咁但係呢 M43 系統買一支 0.9 嘅鏡呢都係4000蚊到嘅啫。咁所以變咗佢作業嘅時候係非常之方便同埋非常之合理嘅，好多好多時都你能夠做到嘅鏡頭呢都即係大大咁樣俾一個 full frame 嘅相機呢做得更加多嘅。尤其是我呢啲呢，我認為定焦鏡的 quality 才是最好的人來說呢，我更加極少會買 zoom 鏡。那的時候變成 zoom 鏡和定焦鏡的景深也都很不同，感覺也都很不同。那所以呢，因為很多情形之下呢，所以我繼續選擇 M43 啦。 咁至於你話即係你仲係堅持緊話 full frame 靚啲啊，即係拍片啊講緊。咁咧就可以講多一個 reference 俾你聽咧。至到而家今時今日咧，嗰啲Red 即係廿幾萬一部，同埋一啲 Alexa 即係拍大電影嘅數碼嘅菲林唔係數碼嘅攝影機咧，佢個 size 都唔係 full frame 嘅，即係都唔係24:35嘅。點解人哋？嗰啲咁專業嘅行業裏面，啲人唔通佢唔識咩叫 full frame 咩？點解都係要用一啲 APS-C 啦，或者 M43 嘅系統去作業咧？而你睇過佢，亦都睇得咁開心咧？原因就係我以上我哋呢啲實實際際要去要求一個畫面嘅朋友嚟講咧，即係你有得比較底下咧，佢就別無他選啦。即係我冇理由無端端走去。整部 full frame 嘅機嚟拍影相，即係嚟作業㗎嘛。你如果單係影一啲好窄幅嘅嘢，佢影個人像、影個靚女要好 blur 嘅後面，咁冇辦法啦。咁 full frame 嘅事實上即係容易做到呢樣嘢多啲嘅。咁但係我哋即係作為一個要求啲多種唔同要求嘅朋友嚟講咧，可能會即係覺得唔係 full frame 嘅會好用啲咯。咁於是乎兜咗好大個圈咧，我就係講緊唔係 full frame 嘅一個好處喺邊啦。咁但係一個噩夢咧就係、是Panasonic 出嘅新嘅 S 系列 S1 同埋 S1R 咧，佢就將會係所有嘅 M43 嘅鏡頭咧就完全係要換曬，完全係用啲新嘅鏡頭，就係、是、用 Leica、Sigma 同埋 Panasonic 合作嚟緊2019年之後用嘅鏡頭。咁換句話嚟講咧，即係要重新換過曬機啦。如果我追嘅機，我冇理由。有兩個 system 喺度噶嘛，即係我用緊 M43，我同時又用緊 full frame 嘅機，咁兩批唔同鏡頭，因為早排我買一個色碼機要嚟影相，我已經吃盡苦頭啦。原因咧就係佢用嘅 SA mount 咧就只此一家，咁所以咧我而家個櫃咧已經超過20支鏡頭，即係好懊惱啊，真係冇訂擺。咁但係原因咧就係兩邊都唔同鏡頭，咁後來我諗到一個出路咧就係、是我用嘅 SA mount 嘅時候咧，我就用一個。M42 嘅轉接環咧，就去令到咧兩邊都係用到同一支鏡頭。咁舉個例，呢支蘇聯鏡咧，佢原本嗰個掹咧就係、是、M42掹，就係螺絲掹嚟嘅。咁咧佢同時咧可以接駁 M43 同埋 SA 掹嘅接環都有。咁嘅時候咧，我就可以將即係同一個鏡頭喺兩邊嘅 platform 影相同埋影 video 都可以用，即係我就係、是因為咁樣咧，我唔會再踩多只腳咧落去，即係暫時啊，可能兩年後又唔係咁諗嘅。但係今時今日咧，我仲諗緊買 GX5S 或者買呢個 Blackmagic 嘅時候咧，佢出咗個咁嘅消息，仲兼夾咧，直頭有個 Q&A 嘅時間，我睇 PhotoKina 咧嗰個Lumix 嘅。代言人咧，即係嗰個唔知主席定咩 engineer 講咧，佢話唔會會用得翻嗰啲鏡頭啊，全部都用 L mount， 一個新嘅 L mount 鏡頭就係、是、full frame 嘅鏡頭。咁我真係死咗條心啦。原因就係咧，我啲舊鏡頭完全用唔到啦，已經。咁所以咧，我亦都調翻轉啦，我就唔會用新嘅 system 住嘅。原因呢部 Blackmagic 相對嘅價錢平過 GH5S 啦，咁同埋佢嘅功能咧，就真係我覺得柔性GX5 嘅。咁原因係咩呢？咁我就預備咗少少嘢俾大家睇嘅。咁但係其實大家都睇到啊，即係等於一齊上網睇咁解啫。咁我讀埋啲留言呢，我亦都要可以開始咯。 PMFK 開心開心開心 ，sorry。 Gilbert 想當年 Rita 放果布 ，Owen 一冇入到手 ，James Lone message retracted。 哦，點解啊？ 富盛狂海探长好，大家好。 系 ，hello。 Debrett， 我无放过 OM 一下，不过我之前有讲过，我第一部菲林机系 OM 一，系好中意啦。为咗一部都再买翻。Debrett at Black 就可能我拼错。XD Danny Lee 监制。 喂 ，hello Danny。 好 ，Debrett 老咩果汁超广告。 好 ，Danny Lee 苏联镜头上唔上到大台都成问题啊，探长。 系 Hugeland， 我有你支 Pentagon 180毫米2.8 Deadlet 嘅发布果之12.5 F.7 果之，同定海神针冇分别，稳定军心。Deadlet 上135目测系为2020东京奥运八期16暴露。 冇错啊。咁啊 ，Dilbert， 我真系唔知你讲乜春啦，明明就定咗神针，又唔知咩扰乱军心、稳定军心，系咪你讲押韵噶？我都唔知你讲乜，咩叫定咗神针咧？我又唔知道。咁咧，同埋你话嗰苏联镜上唔上大台咧？嗱，我张大台咧就好容易上嘅。咁唔同镜头又做啲唔同嘢嘅啫。咁咧，当然咧，你讲紧要 sharp 嘅，唔使讲，买晒色码，因为色码系最 sharp 嘅镜头嚟嘅。暂时我发现。咁呢連 Canon 都輸俾佢嘅，咁冇辦法啦， Canon 因為個 resale value 高，咁你講清楚就咪得囉，即係同埋個牌子唔使啲人唔使問，一見到你 Canon 就哇即刻 respect 嘅眼神咁樣，但我從來都唔領唔 buy 呢套嘅，咁所以呢我買我都會買返色碼嘅 A 系列嘅鏡頭，咁我冇走雞嘅。咁你又上唔上一台，即係如果影相淨係追求 sharp 就死啦，咁就少咗好多樂趣啦咁樣囉。咁苏联镜佢係唔夠領極都唔 sharp 㗎真係。但佢個效果呢就真係好特別嘅。即係睇下你接到啲咩 job， 或者如果你即係我將來可能會拍啲微電影或者嗰類嘢呢，呢啲鏡頭好有用㗎。即係你淨係用苏联镜要嚟拍一個flashback 嘅 scenario。即係你用呢啲嚟要嚟玩一個分別呢，個感覺已經喺晒度啦。即係舉個例，有一套叫做《追擊赤色十月》咧，佢用咗好多 Lomo 鏡頭去拍一個大電影嘅，即係以前蘇聯人用嘅鏡頭去拍電影。佢成套戲咧，喂真係，即係去到蘇聯嗰、那個，即係佢有啲戲咧係講蘇聯嘅 propaganda 嘅嗰套戲裡面，即係嗰啲宣傳片咧，佢用曬嗰啲鏡頭拍咧，喂真係唔到你唔服嘅，你個成個感覺咧就係、是。同一般美國片係好唔同喎，佢係唔上得大台嘅，但係上到荷里活啦 ，OK。因為咧，始終香港人啊精打細算咧，大家都知嘅，獅子山精神啊嘛，就係、是、咧買啲嘢咧就咩都唔好講，就最緊要貴同埋 resell 得到，呢啲先係香港市場嘅王道嚟嘅。咁但我就係唔 buy 呢一套咯，我覺得唔理性嘅呢樣嘢係。即係如果你追求另外一啲嘢啦，當然你追求好玩嘅，玩完就放，放完就買新嘅。喂，我覺得呢個唔係我嘅層次咯。即係如果係咁嘅話，我就唔使咩鏡都試啦，係咪？咁啊買曬啲最好賣嗰啲，睇二手市場買得最貴嗰啲，專賣嗰啲冇走雞啦。我識啲朋友玩 low 啊、勞力士啊、玩車啊，全部都係咁嘅。咁我覺得呢啲係另外一個層次啦。我就真係識條鐵咩？ Angel Louis Black 昨天跟你打完招呼，匆匆便走了。见你很忙，没跟你说再见 ，sorry 一。港人在外工作 ，message retracted。Kieran Choi， hello 大叔，港人在外工作失害。 Hello， 探长你好。 系，因为头先港人在外工作室，你话嗰个咩？嗰、那个叫咩节目啊？你有粉 share 数码生活频道系咪你 friend 啊？我见到系或者系你添，系咪啦？阿杨天明。你是不是 share 過條 link 呢？咁上面啊 ，Angel Louis，、 oh, sorry， 昨天跟你打完招呼，匆匆便走了。 嗱，咁我頭先講完我點解要保守翻用翻Black Magic 咧？咁啊，而家可以開始講下個理由咯，同埋講下部機啦，因為呢個係一個前奏嚟嘅。咁我前奏就放咩呢，就係放我會拍呢個開箱文呢，就會詳細啲咁拉手話俾大家聽，分享下呢部機有幾性價比強，有幾巴閉。嗱，而家見到左邊呢就有個其實大家上去 Blackmagic Design 呢都睇到㗎啦。咁只不過呢我一個當 introduction 啦，咁話俾大家聽咁呢部機呢有咩好處呢，即係如果賣緊10,000+，其實對我嚟講已經傷害咗個感情㗎啦。因為 Day One 我見到呢部機呢，佢嘅宣傳呢就係話$999嘅。咁我真係相情願啦，同個監製講喂呢部機抵喎，喂大佬7,000-8,000蚊咋喎。我部 Lumix 嘅 GX5 都要成1-1.2-3元喎、啊，當時。咁啊，連埋運費，連埋各樣，最尾係我唔知係咪炒價嚟嘅呢個，就10900咯，即係差唔多11000喎、啊，唔知條數點計出嚟嘅。但 anyway 都平過 Lumix。哇哇，又打交！唔怪得知咧，早排有個朋友咧話呢部機咧簡直係 GX5 killer 喎、哦，唔知道大家認唔認同咧？因為衝到正啊，大家都用翻嗰啲鏡頭。咁啊嗱，呢度開始睇咧，佢有一部 4K 嘅可攜嘅相機啦。但係最奇怪咧，佢上一部叫 Pocket 咧，那個 Pocket 真係可以墮落袋嘅，但係呢部要好大個袋先得喎，大佬都仲係叫 Pocket 喎。咁呢部叫大 Big Pocket Cinema Camera 就差唔多。咁咧佢啊，顧名思義。就係、是、唔知M43 嘅系統啦，即係佢有講到明啦。咁咧佢話咧佢個 sensor 咧嗰個 dynamic range 咧可以到13個 stop 喎、哦，即係話咧佢嗰個光位係有13個 stop 嘅寬容量，即係話爆咗13級我都可以睇到 detail， 暗到13級亦都可以睇到 detail 喎、哦。定係計正負加埋13級咧？我估係咁啦，冇理由咁誇張啩。4級已經好嚴重啦。咁咧同埋佢係有可以有甩咧，即係嗰啲拍攝用嘅一個 protocol 咁上下嘅嘢，都難解釋嘅呢、這個。即係拍翻嚟你睇到畫面咧，可能佢個。contrast 是怪怪地的，但原因呢他就将所有的攞返嚟嘅 data 呢都係 normal 咗，咁变咗做后期嘅时候呢佢啲颜色可以还原返更加个颜色嘅色，即个色彩个 dynamic 更加阔，就係用呢个技术啦。而家好多机都有呢个 LUT 㗎啦。咁呢同埋用 USB-C 嘅线啦，咁应该高速啲啦。咁另外呢佢而家呢即係呢个呢就是咁賣藥啦，有 portable， 有 affordable， 同埋 professional。咁其實佢講呢三樣嘢呢都係真嘅，即係 portable 嘅佢其實細個部可以大個部 Lumix 些少，咁但係呢佢個 mon 呢勁大，即係嗱譬如你睇呢個畫面就知道，即係右邊嗰幅呢，即係佢根本佢淨係部機嗰個 mon 呢差唔多成個機背用晒啦，咁佢隔離當然用返佢自己嘅 mon 啦。咁同埋唔可以唔提呢，就係呢今時今日呢 iPad就已經有個 app 咧，就叫做 Field Monitor， 但我暫時都未知佢 support 呢個 Blackmagic 呢個 cam 嘅，因為咧就慳翻一個實體 mon， 但我用 Lumix 嘅時候咧就已經用到嘅，咁當然係更加方便啦。咁佢又有缺點，又冇得 flip mon 啦，咁咧有好多特別嘅 angle 咧，你又一定要用另外一個 mon 嚟睇先得。咁調翻轉，我覺得呢樣又唔夠 pro 啦。咁咧佢仲話咧，即係個設計咧好就手啦，就。可以今次可以影埋相喎，咁咧唔知點解會設計部cinema camera 會影埋相啦，同埋有 stereo mic 啦，同埋所有嘅 button 咧曬手指公附近嘅。你揾我，好煩喎 ，Siri。咁咧跟住就係4K 嘅 film sensor 啦 ，low light 都得喎，話原因咧就係有原因嘅，真係，因為佢個 sensor 咧就係。不單止係 low light 都得，兼夾咧，佢去到個錄低佢嗰個 bit rate 咧係極高嘅。咁啊，一陣先講。咁咧，仲有咧，佢可以用曬咁鬼多種鏡頭，就都唔係，因為 Blackmagic 佢冇出自己鏡頭嘅。咁咧，佢只係話俾你聽咧，即係正如我頭先講 M4 third 嘅鏡頭咧，即係 M43 嘅鏡頭咧。是多得好交關嘅，因為唔係淨係一個廠。雖然譬如你睇 Canon 嗰啲廣告呢，佢個鏡頭儲埋幾十年都好多支鏡頭，但係如果 M43 嘅鏡頭嚟講呢，你而家見到啦，有好多唔同品牌啦，例如有 Lumix 啦，有個叫做Vidra， 即係呢個係一個電影品牌鏡頭啦，甚至乎色碼嘅電影鏡啦，甚至乎好多唔同嘅電影鏡都有呢個 M43 嘅掹嘅，咁所以話呢用到流血都用唔晒咁多鏡頭，多到咁呢個已經係優勢啦。咁啦仲有呢，竟然 Nikon 嘅新機冇雙插卡槽喎，但竟然呢部呢即係有啲人都聽過話 Blackmagic 雜廠嘢嚟㗎喎，咁雜廠嘢都有雙插卡，咁呢佢嘅插卡呢就係、是、有兩個啦， 啊，我就唔記得咗呢個叫咩 Cattle， 即係 Nikon 用嗰啲呢個叫咩 X 咩 CF 咩叫做呢、這個？睇下先。嗱，呢啲咪穿崩咯 ，C Fast 啊，呢個 C Fast 卡叫做，咁唔知係咪同 Nikon 嗰個一樣咧？咁啊，好似以前啲 CF 卡咁大，其實就係、是、我記得好似 Mac 機以前出過一個 Express 卡嗰個 size 嚟嘅。咁咧同埋呢個SD 卡就大家都好熟啦。咁但係咧佢用 UHS 2嘅制式嘅，呢、這個有咩分別咧？嗱，大家可以睇睇。咁成日都打交，嗱，大家見唔見到？个分别就系、是、我搞翻 focus 先，好 manual focus， 你形容一下俾听网台嗰啲人知， 系嗱呢个双插卡啊，呢个UHS 2咧就系、是、有两排牙噶，点样啊？即系两排接口嘅。咁咧，聽緊網台嘅朋友咧，就應該都知㗎啦。如果唔知嘅話咧，你拎你張 SD 卡咧，佢通常都一排嘅。咁咧，佢 read write 咧都個速度快好多嘅。原因咧，點解佢咁快嘅速度去 write 佢嘅 data 咧？原因就係佢個 codec 咧係直頭可以 support 到 ProRes 442喎。即係換句嚟講咧。平時我哋用 Final Cut Pro 嚟剪嘅，或者你用 Premiere Pro 咧 ，Final Cut Pro 就肯定係啦 ，Premiere 我又未用過，又唔知嘅。咁咧佢嗰個 default 嗰個 codec 咧就係442啦。咁咧就換句嚟講 ，ProRes 呢個咧壓縮比例咧就等於你可以將一個畫面拍咗翻嚟，直接拍落去嗰、那個Final Cut Pro 度咧，就唔使轉唔使剩咧。就直接可以 on the fly 就剪翻你拍翻嚟嗰個 file， 即係呢個對工序嚟講咧，已經縮短咗一個好大嘅時間，去將啲片 convert 翻，又或者變成 props， 即係變成一個 props 嘅 clip 去，即係 props 即係話咧，去再 dip 多一個假身出嚟咧，就俾你剪接嗰陣時快啲，因為嗰個 bit rate 低啲咁樣，即係呢啲。做剪接嘅朋友知道講乜，唔知唔緊要，即係話咧，當你個片個拍出嚟好靚好靚 ，size 好大好大嘅時候咧，懟落去你部電腦嘅時候，佢哇會 lag 機啊，或者甚至乎剪唔到唔喐得啊，咁咧去到呢度嘅時候咧，於是乎我就要買一啲呢 SSD 嘅 hard disk 啦，所謂咁咧呢個 SSD 嘅盤咧。大陸話叫盤啦，呢、這個 SSD 嘅 drive 咧就係、是、個速度比正常嗰啲drive 高啦，同埋咧佢比較襟跌啲，同埋用電比較少啲，同埋冇受物理影響咁多嘅。因為嗰啲盤咧，即係以前嗰啲 hard disk 咧，你唔可以帶出家用，所以亦都咧冇一啲 cam 咧俾你將 hard disk 拎出家用嘅。咁於是乎嚟到呢個時候咧，用 SSD 之後咧，咁咧就佢更加有個。自己嘅功能咧就係、是、呢張圖，就係、是、可以咧插一個 SSD 喺個 cam 嗰度咧，就直接將啲片 grab 落呢個SSD 個 drive 嗰度。咁呢樣嘢咧對我哋嚟講係非常好嘅，因為咧以前拍嘢會冇卡噶嘛，因為而家啲卡咧都係200G 就比較流行啲，因為幾貴嘅。但係我買一個500G 嘅 drive 咧。佢只係買1000蚊松啲，即係又係個性價比啦，即係要咁嘅表現，同埋一次過可以 capture 咁多 file 或者咁大嘅 file 落去，而嗰個 hard disk 咧直接懟落去個 hard disk 又剪得嘅時候咧，即係已經一個好大突破，同埋對於個 workflow 嚟講咧慳咗兩重功夫咯。咁另外咧，佢有一個吹走緊自己咧，即係嗰、那個。在同一個畫面裏面可以收埋音睇埋所有嘅，即係其實呢啲咩 cam 都得㗎啦，都唔值得呢啲點樣炫耀嘅。老實講，只不過咧，佢個 mon 就事實上係幾大嘅，真嘅。即係佢話部機好似大 cam 咁樣，即係其實睇小自己啫，細 cam 唔係代表渣啲嘅。咁呢個逆向嘅歧視嚟嘅，我認為。咁咧，同埋佢呢度咧就係話係咯，又吹走自己哇 super large 嘅 touch screen 喎、哦，仲要 touch screen 嗰下。勁㗎嘛，即係以前譬如我用 Lumix 都有 touch screen， 但係細細個呢都冇人嘅，但係呢個超大幾開心嘅用得。咁呢仲有呢佢有個 professional audio 嘅 input 啦，即係佢可以用呢、這個 balance input 啦。 因為呢種呢就是一個balance input 的另外一個版本細插啦，同埋佢可以用 HDMI output 啦，同埋 USB-C 啦，即係呢製式呢所有呢都係相對比較新嘅。咁同埋呢攬木測呢暫時呢嚿電呢就同我個色碼同埋個 GH5 嘅電一樣嘅個樣，但係嗰個牌金屬位唔知同唔同，暫時我都未知道，就呢即係吊下引先，大家睇我開箱就知啦。咁要係咁就開心囉，我三部機都係用嗰個電嘅時候呢，咁我就唔使專登有恐慌啦，即係譬如我因為我冇理由同時我用幾部機，或者冇理由同時用幾個唔同製式嘅嘢㗎嘛，咁所以啲電係一樣都好緊要嘅。仲兼且呢佢有個電嘅 input 呢就是可以用啲嗰啲叫 V-mount 電呢，即係比較 professional 嘅電，亦都可以即係相對 pro 少少嘅手法啦呢、這個。咁同埋佢自己呢都有出一個 app 嘅，就係俾你用嚟剪片嘅。咁同埋叫做 rip 啦， rip 咗啲片就又可以剪埋嘅，但我都未用，我都係用緊 Final Cut Pro X。即係唔係代表佢嗰個 app 唔得㗎，但係有時候我哋做嘢，我唔係研究員嚟㗎嘛，咁我做嘢我梗係用啲我最熟嘅 app 啦。咁我亦都唔排除呢，即係我有時間可以用埋佢嗰個 app 嚟做嘢嘅。咁都好多問題嘅，其實都。因為你唔 compatible 啊，譬如我叫一個 freelance 幫我剪，我剪執我手尾嘅，喂佢唔識用呢個 app 咁點算呢，咁樣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咁 OK， 咁呢就係囉，即係佢嘅優點呢都喺度講曬㗎啦。咁呢大家等開箱文啦，因為我都好陌生嘅其實對呢部機。因為 Blackmagic 嘅機呢，我試過問人借過一部舊嘅嚟玩呢，我發覺佢 interface 裏面嗰啲 design 係好 Q 靚嘅，但係問題就用唔慣囉。咁但係今次呢我自己買嘅呢又唔同講法，我點都要死啲時間嚟去適應佢啦。原因就係因為佢 codec 係 ProRes 嘅關係呢，即係令我更加信心好大咁樣去拍一啲更加靚嘅畫面啦。雖然 Lumix 嘅 10bit 10bit color 已經非常好㗎啦，咁但係呢這個 Blackmagic 仲優點嘅地方呢，就係佢真係拍 ProRes 就可以直接同呢個 Perfect Match with 呢個 Final Cut Pro 嘅，咁所以呢我都有啲期望嘅。咁呢其實係咪呢集呢會啲人走咁啲呢，原因就係呢我講嘅大家都可能唔知嘅時候呢，係咪好少人呢，睇下先，咁走返呢個先。 OK， 有到大家發言嘅時間啦，而家有幾多人呢，究竟92人嘅陰光，100個都唔過啊。咁啊，我知道呢啲係影壇毒藥嚟㗎啦，咁有乜計啊，因為今日實在太開心啦嘛。OK， 話要走嘅朋友返返嚟啦，而家就唔講相機啦。咁啊係囉，我都拎晒自己玩嗰啲嘢出嚟，諗住同大家分享一下嘅。OK， 喂，大家瞓著嘅要醒一醒啦。因為我知道啲人走就唔返嚟㗎啦，佢為成集都係講呢啲嘢，我都講明唔係㗎啦。咁但係算啦，我都預咗係咁㗎啦。哇，仲一路係咁下跌喎。好，唯有等新嚟嗰啲朋友啦。嗱，頭先嘅雕伯話呢就是可能為這個2020東京奧運 8K 的66 Polo， 他都有少少 hints 的，我不知道他是抽水還是什麼，因為 Panasonic 那個總裁呢，他的 keynote 就是他那個發布會呢，他就那班他整個 crew 呢都是帶了一個奧運的襟章的，那呢就是可能日本人愛國啦，還是究竟是不是 Panasonic 是有份或者是包辦了那個嗰、那個錄影嗰、那個嗰 part 咧，我記得1980幾年嗰個奧運會咧，都係 Panasonic 去研發，為咗奧運會研發一個新嘅製式咧，就叫 M1 啊，好似係啊嘅製式。咁當時 Sony 咧就有 D1 嘅製式，咁佢跑出咗啦當年。咁咧，但係好可惜咧，即係佢都唔能夠取替到當年 Sony 個地位，因為 Sony 嘅所有 broadcast 嘅嘢呢全球呢都已經係橫掃㗎，即係冇一個國家嘅最 official 嘅 嘅 broadcast 咧，係唔用 Sony 嘅，即係喺80至90年代嘅時候，咁俾 Panasonic 特惠喺嗰個年代，能夠嘥咗好多億去研發呢個 broadcast 嘅 system 咧，咁佢其實就冇白費到嘅，因為到2000年之後咧，甚至乎2011年嘅開始咧，佢亦都喺呢、這個cut 即係呢個 prosumer 嘅相機係非常之有地位嘅，即係我都用咗差唔多10年啦，即係呢個 GH 嘅系列。 Angel Louis message retracted. Angel Louis at Black 昨天跟你打完招呼， 啊、，sorry， 走了，见你很忙，没跟你说再见 ，sorry 一港人在外工作。 OK。好，古華波係由呢度開始啦。 古華波探長你好 ，Hello， 圈案財大家快啲俾 like， 港人在外工作室係嘛？我 share， 哦，那你 share 嘅。 圈案 Choice 999係無 4K， 港人在外工作室探長會否入埋 Atomus Major V？ 問號，嚟埋 John 會唔會講下 Linux S1、S1R、Jackmusic MB 等模式？官方價$1,295， 哦，係咩？ 嘅 Mav Mav 幣遲咗入嚟 ，Jackmusic 我都唔使幣嘅。 MB 等模式作為一般平民百姓，聽到呢度 Black Magic 好多優點 ，Ring 嘅 Mav Mav 帝 Joseph Chang 探長晚上好 ，PMFK， 嚟埋將 Black Magic 揸當影相，博嘛，我遲咗嗰入嚟。Huge land 好聽 ，No man 期待開箱中 ，Gino Nico 我有叫男朋友睇噶。上面 PMFK 係佢， 哦 ，hello， 我 move 哈哈答唔到嘴 ，Gilbert 唔期待開箱，等睇片 ，Ring 嘅 move 今晚 D 燈打得你好靚仔，港人在外工作室 Panasonic 係西運， 哦 ，OK， 哦，記錯咗啊，都係百幾年噶嘛，我記得嗰年咧都幾突破噶，即係我見到跳水嘅畫面咧，係第一年咧 live 嘅即刻 replay 翻一個 high speed 嘅跳水咧，哇！睇到毛管都凍埋啊！第一次睇電視，即係可能好多人冇乜呢個感覺啦，但係我就喺嗰年嘅奧運咧西運啊，原來係咁咧，就有好多好精彩嘅鏡頭，例如佢個跳水嗰部 camera 咧，就由個跳水台嗰度咧，就跟住嗰個運動員咧一路。跌落去个水池就跌到落水底嘅，即系我相信佢个池边即系类似一个 tube 咁样，可以俾个 slide 一个 slider 咁样 slide 到落水底，咁跟住嗰个运动员嘅。我见到近年都好似冇啊，系有几年有啦。咁同埋系 high speed 嘅，即系起码都100格以上咁样，即系好大突破嘅。所以咧，逢亲呢啲奥运会啊、世运会啊，或者啲世博啊咧，即系因为好多国家为咗好心急咁样晒冷咧去。顯示國力嘅時候咧，就好多進步嘅。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咧，中國佢憑咩顯示嘅佢嘅力量咧？就係、是、大家都唔想見到嘅嘢咯。即係都唔係靠實力，唔知靠啲咩，靠錢去令到人哋覺得臣服佢嘅，即係覺得錯曬咯。即係咁多其他大國勃起咗之後，人哋靠咩能夠令到人心服口服咧？但我覺得中國一樣都學唔到咯。即係多人錢多。侵犯版權咁樣，即係我最擔心就係咧，佢呢種意識形態咧影響曬全地球嘅人噶嘛，即係好多人都覺得，即係撈踢撈嘢，好似佢咁樣，即係全部都係流嘅，即係或者買人哋啲嘢咧就當咗自己嘅咁樣，即係呢個風氣係非常之差嘅，即係你見到睇奧運睇世運就知啦。 港人在外工作室雖然是世界杯 Black 茶雖然未知買不買好但都好想看看如果 Panasonic West 是真的出得成的話好想看看金輝 Victor 是超食物是不是會出新機呢 PMFK Hello 探長 Ted Chan Hello 探長 Hello Ted Chan PMFK 那就是叫什麼呢是不是叫彭敏福啊求其噏啦好像有些藥名咁啊。特敏福啊 港人在外工作室同样来自澳洲。 咩来自澳洲啊？唔明白你讲乜添？轻个机，唔好意思啊，因为追唔到啊。喂，咁咧就答几个问题先啦。S1 同 S1R 咧，其实都冇咩可以讲下。咁好明显，你等先，我斟杯水先，讲埋呢个话题先。即系好明显咧，就系佢部机都未整好 ，prototype 都未 work 嘅，个镜头都即系影唔到嘢，佢拎咗出嚟，即系将个计划讲咗一次出嚟。咁具体部机有啲咩咧？喺个 keynote 嗰度咧，都好似唔系好详细嘅。但好頸渴，斟杯水先。喂，大家踴躍留言啦，因為我斟水。悼念下啦，不過都繼續用嘅 Panasonic， 因為 Panasonic 咧，即係佢都非常之成熟噶啦，即係 Lumix 出到，即係我拍過一啲好滿意嘅鏡頭咧，都係用呢部機。咁其實只不過咧，Lumix 出嘅 S1 同 S1R 咧，佢初步咧就係講啊，我既然有呢個畫面咧，我可以直頭去嗰啲有關網站喎。可以咁樣吹住講喎，嚇點解咧？喂 ，search 都唔得，現在呢上這個M43 的 Rumors 啊， OK， 那呢其實整部機呢，我看到個 design 都挺好的，它像那部G9 啊，因為它相對比較硬朗一點，那grip位呢真的前所未有咁大嘅，因為如果你睇翻呢部 demo 機咧，佢 grip 位咧係仲大過 Sony 少少，個機身同埋薄身，唔係冇 Sony 咁薄身，但係佢個頂位咧就有個 LED 屏幕嘅，即係就好鬼懷舊 feel 嘅。以前 Nikon 機、菲林機咧，全部都係呢、這個，即係貴嗰扎全部都係呢個嘅屏幕啦。咁睇下呢個人點玩先。用人哋啲片有幾衰啊！佢話 S1R 咧去到47 megapixel 啊，喂大佬，中幅機或者嗰啲 digital back 都冇咁大喎。咁有啲有啦，當然即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定位啦。即係佢有咁嘅決心，有咁嘅野心咧，其實佢都諗住同呢個 Sony 啊、Canon 啊、Nikon 啊爭，即係爭一支長短啊。因為嗰個 market 咧就真係好大嘅，因為龍友同埋新入行嗰啲朋友影相或者真係有興趣影相嘅朋友係嗰一陣嘛，即係令到佢能夠賺得返啲錢返嚟嘅研發，咁係 win-win 啦，即係我話齋，咁變咗最要屈就嘅呢就係我哋呢啲即係靠佢嚟生活或者靠佢嚟賺錢嘅一啲攝影師，就有少少無所適從啦，我覺得。咁呢個 Photo Kina 呢個呢隔機都未開到嘅，以我所知。嗱，有 flip on 啦，同埋佢個eyepiece 咧係用一個圓形喎，好懷舊下喎。 咁仲有咧，佢出啲鏡頭咧，嗱，即係因為我最絕望咧就係、是、訪問佢嗰個 engineer 嘅時候咧，佢話冇噶啦 ，M43 就完全即係、就是、取替俾呢個 full frame 嘅鏡頭取替，咁啊出年會出呢三支鏡，咁一支 zoom 同另一定焦啦咁樣，咁咧即係我當時聽到真係，唉咁點算咧？即係又要重新買過，咁同埋。我認住咧呢部機出得咁倉促咧，一定好多鑊氣嘅。咁但係又好矛盾嘅地方咧，就係 Panasonic 咧出親啲機都冇乜鑊氣嘅，真係即係冇乜走雞嘅。即係嗱 ，Sony 有啲我認為係醜聞啦，即係例如第一部 A7 咧，佢又話自己係 4K 嘅，賣行曬廣告啊。喂，原來加個 recorder 先可以錄到 4K 喎，即係咁都夠膽推出街嘅，但係啲人又 OK 受喎，咁我真係接受唔到啦呢個。咁啊，即系我而家讲紧呢啲啊，真系新闻嘅中嘅新闻嚟嘅，即系仲大嘅话似发酵嘅。咁佢镜嘅 prototype 个样咧就车晒出嚟噶啦，你见到晒噶啦。咁至于你问有咩睇法咧，我真系冇乜够胆睇嘅，真系，因为我短期内我都唔会买嘅，即系除非中落彩啫，大佬。即系你有咁多钱买都冇咁多地方摆啦。咁啊，但系喺影相方面咧，我啊对 Lumix 系非常有期望嘅。原因就係、是，即係我覺得佢係有能力之餘即係有能力有特。佢因為個design 好保守啦，平時都即係同埋好穩陣啦，又同埋佢嗰啲 sensor 又唔係自己做嘅，咁所以以佢嘅做工咧，同埋佢嘅保守嘅風格咧，佢做啲嘢出嚟應該絕少鑊氣啦。咁所以。即係正如我頭先講啦，發一彈咪會買多幾部嚟玩咯。因為買 Lumix 咧，如果你買嚟玩咧，真係好大風險嘅，因為賣唔翻出去嘅。因為龍友界咧係唔吹捧嘅，即係賣翻出去都半價都唔值嘅，所以好大鑊。咁但係最近咧好似有啲改變啦，因為我見到全球咧都有好多用開 Canon 嚟影片嘅從業員咧，即係嗰啲小型企業咧，或者嗰啲 freelancer 咧，佢都紛紛咁轉頭轉咗去。M43 啊，唔知點解嘅，咁個個都係講翻我頭先講嗰啲嘢嘅啫，即係用落嘅時候就知點解啦咁樣。咁但係無端端咧 ，Lumix 就變咗絕響喎 ，GH5。咁我以往講嗰啲 M43 嘅優點喺邊咧？咁樣，咁我頭先講曬出嚟㗎啦，即係為咗唔好馬後炮嘅原因，我亦都身體力行咧，就走去繼續支持一部 M43 嘅 Blackmagic 咁樣。咁所以都真係令到人無所適從嘅。咁但係如果你企喺廠家嘅角度咧，我呢啲咁嘅死硬派咧係少數嚟嘅。咁啊，主流嘅嗰啲新市坑咧，就全部都係追 full frame 嘅，就是、因為大家覺得自己係耕緊田，你個田有幾大咧，就種收成嘅越多咁樣。咁既然即係主流嘅社會都係咁樣諗嘢咧，咁啊算啦，即係。承認自己是比較離地啦，真係咁樣咯。咁就但我咧，亦行動亦都繼續支持 M43 嘅，因為你用落冇乜點拍啲嘢又靚，咁點解要跟住佢哋走咧？咁我唔明白。但反而咧，佢喺嗰個 announcement 嗰度咧，又即係令我哭笑不得嘅笑咧，就係佢色碼，因為我唔知道 Photokina 日日都有一啲 announcement 嘅，因為我追唔切嘅。咁咧唔知色碼講咗未咧？因為咧，我見到人 cap 圖咧就話咧，色碼就將會做一啲 full frame 嘅 Fovion 嘅相機。嗱 ，Fovion 係咩咧？就係我成日都係講緊嘅黑科技，又或者係外星科技嘅一塊 sensor。因為一般嘅 sensor 咧就係咧 RGB 咁樣分開嚟擺嘅，即係話咧同一塊 sensor 裏面咧，佢 RGB 嘅數量係一樣，但係佢係。是同一個平面是擺放曬啲 RGB 嘅元素嘅，咁但係所謂我頭先講外星科技咧，就係佢同一個層面咧就有三種色係搭住咗嘅，即係 RGB 係透過一個 filtering 嘅技術咧，就將啲光射穿咗嗰層 RGB 嘅膜咧，而 capture 咗啲唔同顏色咧，就令到佢咧每一個細位咧，即係每一個 capture 嘅 pixel 咧，佢都同樣含有三種訊息喺度嘅，即係三種 data 喺度嘅。咁嘅時候影相我點會唔靚咧？點會唔還原個原本更加高咧？咁基於係咁，佢犧牲咧亦都係同溫度啦，同埋個 processing 嗰個成本大啲啦，即係話部機係影又慢，吞又慢，分析又慢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喺個市場度咧就有好多好心急嘅朋友，或者唔知點解神經質嘅朋友咧，你明明影啲好靜態嘅，你都要要求部機好快咁樣。咁似乎成個世界嘅人都係咁嘅時候，咁所以咧呢粒 Fovion 嘅 sensor 咧就只係得色馬一間廠牌去有勇氣去承繼呢個咁嘅太空科技，因為追求嘅係靚嘅畫面，即係你唔好同我講話嗰啲Nikon 嗰部唔知850啊，定唔知嗰啲咩1D Mark 幾啊咁嗰啲有幾咁靚，但係即係從一個老實嘅角度。麻煩你自己上去 Google 嗰個 search 下咧，究竟 Fovion 影嘅相究竟同一般其他 sensor 影嘅相有咩唔同呢？即係我喺度啊，費事吹走啦，你自己睇，一睇就睇得明噶啦。咁甚至乎我最近咧都 post 過一個華文傳媒咧，都夠膽咧拎嗰部Sigma 嘅 SD Quattro 出嚟同一個中幅機去困嘅。咁啊，甚至乎鬼鼠鼠咧將個中幅機黏咗個牌子，人都知你嗰部係乜啦。咁啊，困咗。有眼睇嘅都知得識得比較啦，咁所以都費事講太多啦。咁假若色碼用 Fovion 嘅 sensor 出一部 full frame 機，對我嚟講啊，梗係一個喜訊啦。因為影相咧，我都係贊成咧，你嗰幅田有幾大咧，攞啲有幾多嘅。兼夾咧，你同一幅田咧有三個 layer 喎，大佬，咁你攞多三倍嘅嘢咯。咁你幅相求其都廿 meg 又好正常嘅，JPEG 都廿 meg， 咁 RAW 嘅可能。即係接近100 Mbps 都唔定嘅，咁嘅時候到 Fuji 出中幅機嘅時候，咁而佢得一層嘅 sensor， 係咪真係做到人哋三層嘅效果呢？咁樣我都有個疑問嘅，所以咧嚟緊呢個攝影嘅器材嘅展望咧，就非常之精彩咯，可以話係。 查明王见到啲机器就头晕走先。 好啦，再见。 请今日正式出咗 God Pro 7，即刻九冲买咗一部。Max 路大家好，港人在外工作室同样来自澳洲 Maximus Monitor Recorder 支持 ProRes RAW 5.7 K。港人在外工作室 Panasonic Vericam LT EVA 15.7 K DC 24.25。30P Ava 1 ProRes RAW Only Dilbert Sigma 5 Fovion X3 CMOS 撞埋 Leica 鏡加 P 加系統唔知會發生咩事港人在外工作室 ProRes RAW 真係要研究下 Black 齊我唔係盟友又唔係專業人士又唔係拍片但用咗 Panasonic 咁多年始終都想跟返佢 Liam 從 High 探長各位叫 Breacher 機用慣咗影下相唔拍片平平地收返部二手大43元下院感幾好玩 因為 Dilbert 你講嗰啲術語我完全唔知你啱乜春喎咩二手大43元係咩意思呀真係唔知啱乜喎即係明明人哋有個即係大家都知個名唔知點解呢硬係有好多龍友朋友呢都要將佢改咩定海神針呀咩小白呀咩中黑呀大白呀咩就諗下先仲有咩好撚煩㗎嗰啲名仲有咩提供下即係我有時即係同佢哋真係實在溝通唔到咁唔緊要啦即係個個玩嘅事實上即係我頭先呢就講咗我個態度啦咁我又唔係要人哋相同又唔係要人哋好似我咁嘅所以呢我同阿塔做咗朋友咁解啦因為阿塔嗰個態度呢佢就純粹對嗰個 brand 呢有好感呢就用個跟字啦咁我呢就唔會我冇呢個 loyal 去跟住啲牌子嘅即係正如去到 M43 去放棄咁我都要同佢分手啦咁樣直至到 Blackmagic 都出埋 full frame 嘅話呢咁冇計啦因為轉行嘅啫係咪咁或者我退咗休都唔定咁我覺得 APS-C 或者 M43 呢係有佢嘅價值嘅原因就係佢運用鏡頭方面呢係非常之靈活嘅就唔會俾啲鏡頭同埋俾你嗰個 focal length 呢影響出嚟嗰個景深呢局限咗你可以做到嘅鏡頭囉咁所以係囉我追求緊個拍攝出嚟個成果啦就並唔知你係咩大白小白同埋咩大三元定唔知咩 各樣啦，完全我唔知你講乜啦。老實講，條朋咁又唔知點解你 message rejected 喎，你想講又唔想講，咁即係點咧？咁所以咧就各有各玩啦。咁正如有人話蘇聯鏡上唔到大台嘅，咁其實我張台咧有好多層嘅，咁我嚟做 effect 或者要嚟唯美都得噶嘛，咁唔係淨係一定要鬥 shop 噶嘛。咁所以咧鬥 shop 有鬥 shop 嘅玩，我呢啲實際有實際嘅玩。阿塔咧，即係好忠心對品牌有品牌嘅玩法，咁咧就歡迎大家繼續留言啦。咁同埋呢個頭先阿港人在外工作室咧，就提起咧就話有個 ninja 嗰類啊，即係嗰類叫做monitor， 即係唔知呢度有冇人miss 咗一啲最近好新興嘅技術咧，就係咧，譬如我哋拍嘢咧，尤其是啊用 5D Mark II 嗰啲龍友啊，佢哋拍嘢嘅時候咧。就一定要拎一個 mon 嘅，原因咧就係咧趴又唔得，舉又唔得，就唯有整個 remote 嘅一個 mon 嚟睇啦。原因佢冇 flip mon 啊嘛，即係唔知點解明明係一個缺點咧，嗰啲人咧就有個機會俾佢表現咧，就買多件架撐嘅。咁我到一路咧都係覺得嘥氣嘅，你做咩有 flip mon 唔用，你就走去整到個 mon 啫，即係嚇鬼咩 ？OK， 咁嚇鬼你有啲好低水平嚇咧，你嚇到佢嘅，即係佢啊 challenge 少啲嘅，事實上係。咁咧，但係咧就自從咧呢個Automos Monitor 係 Ninja 嗰個牌子啦，即係咁咧係 Atomic 定 Atomos 啊，好似係你啱嘅。咁咧就喺個 mon 嗰度咧就擺埋一個 SSD 同埋一個 recorder， 就係話咧你將你個相機或者將你個攝錄機嗰、那個 HDMI 嘅 output 咧就直接。是一個 raw data 底下咧 ，plug 咗落去個 monitor 度，除咗可以 display 到 monitor 之外咧，仲有一個錄影嘅一個錄影機咁樣。咁咧我都曾經咧想買嘅呢個 mon， 買 Ninja 之後嗰個係 Sogan， 我想買 Sogan 嘅。咁一來貴啦，貴到有少少要諗好耐啦。咁但係咧啱啱嗰陣時 GX5 咧就已經出咗一個10 bit color。嘅 recorder 即係自己又拍到十 bit， 咁我即刻就覺得嗰個ninja 嗰個 Sogan 冇用啦，因為我錄翻落部機咪得咯，咁使鬼錄落你個嘢度咩？同埋我拍啲片，我唔係長 roll 噶嘛，通常拍廣告咧就係一 tick 一 tick 咁樣，好難先拍得爆張卡，或者拍得爆兩張卡，咁所以咧嗰個 mon 對我嚟講咧就唔係話十分實用咯。咁後來出咗個 Field Monitor 嘅 app 咧。Panasonic 直接可以升到嘅，咁啊更加少一個理由就去買呢個 mon 啦。咁至於你頭先話出到 ProRes RAW 5.7K 喎，喂大佬，咁我就對我嚟講有幾遙遠嘅 ProRes 嘅 RAW 5.7K 嘅 resolution， 咁我部機可能未必 support 到 5.7K 啦。咁所以我亦都係唔會幫襯嘅，即係其實我唔係話呢啲 product 唔好，係生不逢時嘅，即係我咁啱我用唔著，咁所以我係一路都唔會買嘅咁樣。咁同埋而家出到 Blackmagic， 佢 ProRes 又可以出到 4K， 咁我已經又有一個小一個誘因去買嗰個 monitor 啦，原因就係可以直 grab 到落去個 hard drive 嗰度，即係個 SSD drive 度，咁變咗我又冇呢個誘因去買咯。 Dilbert 讲翻人话，收咗部 E510， 伟信换我都想跟住 Panasonic。Blackton， 你头先讲话最新有用开 Canon 嘅人会用 M43 拍嘢，又的确系有嗰类人问我借镜。 嗯， 我都想知系咪又有新 trend。Liam 重飞咗 Mavic 2 Pro， 唔理佢系咪真哈苏，但影出来嘅嘢真系比上代靓咗好多。拍片用 H265 file 細咗，放入 FCP 剪爽咗。 其實放落 Final Cut Pro 剪咧，你係要用一個 auto input 嗰、那個，即係你第一條片劈落去個 timeline 度，就跟翻嗰條片咧，你先會爽咗。因為咧有啲人咧 default 咗，佢用4422嘅，咁佢又要 convert 到 work 咧，就唔會爽咗嘅。咁你證明你又識得用呢個 function 啦，咁 default 都係呢個 function 嘅。咁啊，仲有阿 Butter 咧，你話好多 Canon 人問會用 M43 拍嘢，有人問你借個鏡，其實問你借鏡嗰啲拗水吹啫，即係親近下你嘅啫，我相信。 咁咧，同埋係咪有呢個 trend 咧？我見到外國嘅 YouTuber 咧，就真係多咗好多咯，即係講出廿幾個理由，我都諗唔到佢都講到嘅。咁 Day One 唔知點解佢用 Canon， 可能就跟風啦。咁跟咗風之後覺得唔對路。嗱，我覺得咧，外國人咧就比較單純啲嘅啲人，即係跟完風覺得唔對路咧，佢會拍翻條片講翻唔對路嘅出嚟，就點解會 switch 喎？咁我從來都未聽過人咧。即係唔係從來嘅，我諗少啲咧，就由 M43 嘅 switch 去 Canon 嘅喎。即係如果講緊拍片啊，咁呢個 trend 咧，我諗咧，到前日咧已經開始又即係呢個 trend 又接受到考驗啊！即係呢個 trend 正正常常，好多人 switch 咗之後，咁而家點算咧？真係一話俾佢翹起嘅，老實講，即係又悲又喜嘅悲咧，就係。Panasonic 就再唔會出 M43 啦，或者唔係嘅，即係因為咧，我去到收到呢個 rumors 嘅時候咧，我仲有一個好天真嬌咁樣幻想咧，啊會唔會 Panasonic 咧會發明一啲內在嘅一個類似 ND filter 嘅嘢？因為咧有啲比較 pro 啲嘅機咧，佢有個 ND filter 咧就係藏咗喺個 sensor 前面嘅，即係隨時叫佢出嚟，佢出嚟噶啦，你睇唔到嘅，你聽一聲嘅啫。咁會唔會 M43 唔係會 Panasonic 嘅 Lumix 咧，會藏咗一塊 converter 喺個鏡前咧？咁啊，無端端將啲 M43 鏡咧 convert 翻去 full frame 咧，即係其實以佢嘅能力一定做到，成本可能貴，又或者可能效果唔好。咁如果我咁都噏得中啊，真係生神仙啦！咁但係好可惜，前日嗰個 keynote 咧。那個 engineer 咧斬釘截鐵話，L mount 係重新嘅鏡頭，重新嘅 full frame 嘅鏡頭，更加高階，即係高多一個 quality 嘅鏡頭。咁冇計啦，咁佢講到明啦，唔通又彈弓手又翻轉頭聽我講咩？唔通係咪？咁所以唉，真係好鬼絕望嘅某程度。但係喺個實際用實際嘅角度。我就真係唔會追囉，起碼呢一代嘅 S1 同埋 S1R 我係唔會追囉。 Liam Chun Progress RAW 先要換部電腦， 係啊，冇錯。 在外工作室日本 YouTube 用 Panadol Tablet， 其實我係以為多數係錄片嗰陣跌出太大，機身內置張卡 save 唔切，先接內置 recorder。 其實不是的噃，因為啲卡都好快嘅。問題就係你要成日換啫嘛，但係相對換卡嘅成本比較細啲。因為我就從來就唔買一二百 G 嘅卡嘅，因為貴啲。咁但係上次買錯卡咧，就佢將同等嘅價值換咗張一二百俾我，都係慢卡嚟嘅，都係拍唔到片嘅。但係咧，我就好開心喎，原因咧就係好衰唔衰，又咁巧我買一架。SQ 唔係 SD Quattro 嗰部相機咧，咁你有張一二百 G 嘅卡咧，好實用嘅喎，對嗰部機嚟講，咁張錯就錯啦。咁其他咧我都會用呢只快卡嘅啦，將會。咁但係咧，即係呢個機係啱啱去到呢個 Lumix 嘅臨界啦。咁大部Blackmagic 嘅好處咧，就係佢插卡又得，錄 hard disk 又得，咁變咗咧即係。在我的 workflow 和我的供应链上面呢，是我因为考虑到这个问题呢，而我不会串咯，即是不会死跟咯。那我都知道是大趋势来的啦，因为 Blackmagic 下一步都不会出 M43 了，相信。因为即是整个世界的主流呢，并不是那些小的品牌或者一些大的品牌，它的一己的想法是想变就变。是最主要呢，它背后呢有更加庞大的一些 developer， 即是做 sensor 那些供应商啦，还有一些做相机 processor 的研发商啦。可能背后是这班人去主宰了出什么机才是真，我觉得。那 Panasonic 可能又有些魔鬼协议啊，就看个市场啊，就跟 developer 可能有些约要签啊，那所以呢就令到它促成了它同几间品牌为了生存，为了突破长期以来是Nikon Canon 和 Sony 垄断的龙友市场，它都想分一杯羹。那我好体谅和好支持 Panasonic 会做这个举动的，其实就。 咁同埋我想補充翻咧，即係點解呢個世界咧有 IMAX 嘅電影，亦都有呢個77mm 嘅菲林嘅電影，但係點解即係至到而家都 up 嚟 up 去都係得嗰十零廿部片係用呢啲 system 去拍咧？即係講緊主流嘅戲啊，原因就係佢鏡頭同埋我頭先所講嘅嗰個方便程度係好低啊。咁所以咧，最主流都係 35mm， 所以咧 ，Ari 即係 Ari 嘅 Alex 啊，或者 Red 嘅 Epic 啊，即係或者更加高階嘅咧，都係保持翻嗰個 sensor 嘅 size 咧，係一定有原因嘅。呢啲就係龍友唔會研究嘅原因咯。所以咧，死都 full frame full frame full frame full frame， 咩都 FFFFFFFF 咁樣耕田咩？ Black 陈，我依家人生交叉点，都好想拣得店买翻咩相机好。依家嗰部已经就死。 你买个相机系要嚟做乜嘅先？记录嘢啊？你话系即系觉得 Panasonic 嗰个品牌好啱你个 style 啊？你话咩原因咧？或者用开嗰啲镜头又唔想换啦、啊？你话考虑价钱啦、啊？你话好多即系你开句声，大把人借你用啦，或者俾你用啦，系咪？咁 Sony 你亦都可以幫襯佢啦，或者叫佢俾部你用啦咁樣。咁我覺得你真係唔使諗啊，純粹你係諗緊嗰個 profile 嘅啫，係嘛？即係出到嚟有個形象嗰啲咯。我相信即係你比較重要啲咯呢樣嘢。咁我即係我唔會建議你嘅，因為嘥氣嘅。即係我嗰個諗法同大家都好唔同嘅咁樣咯。喂，咁啊，講到呢度差唔多啦，都講咗個半鐘喎，竟然都～喂，咁睇下而家幾多人先？111又多翻，因為好多人新嚟嘅。喂，有冇朋友咧專登想聽Black Magic 相機或者嗰啲走入嚟嘅咧？請舉舉手啊！因為啲咁嘅影壇毒藥咧都有100咧，即係同我預期差唔多咯。因為我都估一定會人少咗噶啦。原因就係咧，譬如阿蘇倫嗰啲聽到講呢啲都即係都捱到成個鐘，都多謝佢嘅呢啲啊嘅，當然。咁仲有咧，頭先講到呢啲鏡頭咧，近來咧就成日都睇啲 M42mm嘅鏡頭。咁原因咧就係、是、正如我頭先所講，就係話咧，我影相用得，拍片用得。咁發覺咧有一樣好大嘅問題咧，就係、是、我唔知道有位朋友咧，阿刁拔咧，佢話蘇聯鏡唔上得台就係呢個原因，真係冇一張 sharp 嗰啲相，即係全部都教幾都教唔到 sharp 嘅，即係爭少少爭少少咧。咁但係咧好衰就衰在咧，佢個散景咧非常之靚，同埋好過 dramatic 嘅，即係呢樣就有人入勝嘅可以話係。咁咧，但係我最近認識咗一個改鏡同埋 modify 啲舊鏡嘅師傅咧，即係佢係唔知喺咩渠道或者 eBay 咧買一攞一啲懷舊鏡同埋買一啲好罕有嘅鏡翻嚟啊！真係要介紹一下嗰支鏡，你等下先。嗱，度兩支鏡咧都係 M43 用到嘅。咁嗱，呢支我唔知道上次有冇講過咧。上次就講過。嗱，下面黑色呢橛咧就叫對焦筒。原因咧，原本個對焦筒咧同埋呢個鏡腳咧嗰、那個距離咧已經係好多機都用唔到噶啦。因為呢部咧係一個 Bolex 一個Bolex 係邊度出噶？係咪瑞典嗰啲定唔知歐洲出嘅？咁咧嗰部係一個曾經好出名或者好流行嘅一個16mm 嘅菲林機嘅電影機嚟嘅。咁佢一個好 signature 嘅 design 咧，就係同一架機咧，同時插咗三支鏡頭喺度嘅。咁你隨時變焦咧， 就拧个三支，即系好似左轮咁样咧，拧个三支镜。而嗰三支镜咧，你随便可以装嵌唔同嘅镜内嘅。咁通常咧都系 C 掹镜嚟嘅，瑞士系嘛，系 Bolex 系瑞士嘅。咁咧就，但系咧，Bolex 以外咧，嗱美国咧都有出啲类似嘅镜头嘅。咁咧呢支咧就系竟然咧系一支美国镜咯，因为咧有好多欧洲嘅品牌嘅镜咧都有出俾 Bolex 嘅，例如呢、這個 Kern 啦，好似瑞典定瑞士嘅 KERN， 你查下邊度嘅。咁因為我曾經有個老花鏡個 group， 即係嗰啲 Facebook group 嘅一個 founder 之一咧，喺我拍怪談電影嘅時候咧，我影劇照嘅時候咧，就借過一支我，哇！拍啲嘢翻嚟靚到咧，我真係估唔到啲舊鏡可以靚過新鏡嘅當時。咁咧跟住還翻俾佢啦，因為好貴，我都買唔起啊。咁咧，跟住咧就嗰支 Kern 咧，之後就發覺咧，之後另外，喂，原來啲舊鏡咧都有種特別嘅立體感喎，出到嚟，同埋個鏡身望落去咧，就相對係靚啲嘅，即係透光率高啲嘅。原因就係咧，以前係用一啲有輻射嘅物料去整嘅塊鏡，而家咧禁止曬，所以咧就用咗另一種方法咧，令到拍啲嘢 sharp 啲，就用 coating 嘅方法。咁呢個鏡筒咧，即係呢個 focus 筒咧，就係外加嘅。佢咧個就係等於以前嗰啲大相機嗰個風琴位咧，就吞前吞後。其實 focus 就係咁解嘅啫，吞前吞後，即係等於你揾個放大鏡嚟擸隻蟻咧，你都有個 focus 噶嘛。咁佢用咗個對焦筒咧嚟將支鏡吞前吞後，就取替咗原本嗰個鏡腳。咁呢個師傅非常之勁嘅，叫 John 啊，即係大家可以揾到佢嘅喺 Facebook 都。咁咧佢又鋸斷啲鏡喎，直頭係，即係佢就真係心狠手辣嘅，即係好多人都中意圓壁噶嘛。咁啊就～哦 ，Kern 德國噶 ，OK， 咁啊鋸斷咗啲鏡咧，就加呢個對焦筒咧，就保留咗啲鏡嘅鏡頭頭嗰橛，即係啲鏡嘅成分啦。咁咧而呢支鏡咧，佢個快門葉咧，佢個光圈葉咧，就非常之密集嘅，即係話佢個。有好多塊嘅，即係話唔會見到六角形嘅，佢有十幾塊光圈葉嘅。咁咧，同埋呢個其實咧，美國都有出鏡咧，我都係好後期先知，原來柯達咧係喺美國本土自己生產一啲鏡頭喎。咁呢支鏡咧，我查翻歷史咧，唔1931年定係即係舊到咁樣嘅，1949年嘅，舊到咁樣嘅。咁咧，同埋我睇翻佢嗰啲。啲人啲相咧拍翻出嚟咧，哇！嗰種奇幻嘅螺旋嘅散景咧，真係靚過曬嗰啲蘇聯鏡喎，真係，即係唔係靚過嘅，即係罕有獨有啦，可以話係。咁原來我哋前啲鏡咧就係玩呢啲咯。咁點解我呢啲鏡相對我嘅鏡嚟講算貴㗎啦？咁但係我都買咧，因為我就係貪佢獨一無二咯。咁可能某程度要拍一啲 shot， 你真係要做用得到嗰個感覺嘅時候咧。即係你有時你後加 effect 咧，大家已經睇到畫咗牙啦。即係啲 effect 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即係你點樣去令到人哋有一個好特別嘅感覺咧？咁我覺得呢個係我用其中一個創作嘅一個方法咯。咁呢個就係我嘥錢買鏡頭嘅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啦。因為如果你要 sharp 你要好用咧，我真係同你講，我二話不說咧。我所有鏡都買曬色碼嘅，我會，因為色碼啲鏡係最 sharp 嘅，真係而家全世界最 sharp 嘅，我膽講，即係講 sharp 咋，即係講咩 feel 啊成啊，咁抽象嘅都量化唔到。咁另外咧呢支咧，我就喺尖沙咀嗰個斜路加拿分道咧有間叫天搶嗰個 friend 嚟嘅葉生。咁咧嗰陣時咧，佢拎啲成日拎啲垃圾俾我，即係見我 cheap 友咧，你攞呢次攞去玩啦咁樣，咁又攞咗去玩之後咧 ，C 掹嘅呢支鏡，咁因為又係嗰句啦，我用 M43 嘅原因咧，就係你去垃圾缸嗰度抄咧，你抄到一啲咧，喂，即係你個人品味，你好中意嘅嘢，你唔好理佢係垃圾因為咩，你中意就得噶啦。我覺得人係應該用翻自己嘅直覺。去判斷一啲鏡頭或者相機咯，就唔係靠啲廣告啊，就唔係靠咩人用咗之後自己又好似同佢一樣啊咁樣。即係當然呢個係另外一個層次，我都明嘅。即係好多人都係為咗咁樣而影相，我都明嘅。咁但係我就唔係咯。咁呢支咧完全牌子都冇嘅， 即係查唔到佢係乜鬼嚟嘅，等我教 focus 先。呢支係我都用咗成六七年嘅啦，即係唔係1967年啊，即係六至七年嘅。我呢支嘢好中意啊，我去邊都帶嘅，即係拍嘢嘅時候。嗱，佢叫 JML 喎，咩嚟嘅咧？查幾都查唔到喎 ，TV lens 喎，70mm。1.3 個光圈，呢、這個 feature 係咪好正先？即係你好難揾得到一支1.3/75光圈嘅鏡嘅。咁咧，因為我近來成日都係上 eBay 抄嘢啦，因為我都幾有興趣一啲舊鏡頭。咁仲有咧個鏡身咧，係一啲奇怪嘅手寫嘅黑紋喎。咁同埋咧，佢話鏡頭係日本做嘅咁樣，唔怪之啲做工嘅話咁上下啦。咁呢支鏡咧。我係阿葉生咧，即係因為周身唔得閒，我問長問短咧。因為我用 M43嘅，佢都瞄曬嘴嘅，即係佢都覺得，妖邊用得㗎呢啲嘢咁樣。咁但係我唔會聽佢咁樣講，我就唔採，我就會聽佢講我唔用㗎嘛。咁啊，當然我自己覺得好，我先用啦，係咪？咁於是乎，佢就當垃圾呃咗俾我咧，攞去玩攞去玩咁樣。佢成日都咁樣嘅，即係佢唔要，覺得嫌阻掟嘅就攞去玩嘅。因為試問一個農友啊，點會買支唔知乜春又佢又當係垃圾嘅鏡？佢即係佢如果扮曬嘢，嗱呢支鏡好堅噶，收你15,000啦。不過見下你8,000啦咁樣，咁可能係尊重多啲嘅。咁二來咧，佢係 manual focus 咧就打折扣啦，因為農友啊唔識 manual focus 乜滯噶嘛，因為全部都 AF 噶嘛。咁於是乎咧，我就攞支垃圾翻去咧，我試咗一晚咋，因為唔係即刻喂葉生唔好啊，掃還掃路還路你。买呢支镜俾我啊，好中意啊咁样。诶、哎，坚啊你啊，咁8-9啦咁样。哇，屌！即刻掠紧，即系掠晒饭出嚟影啦，即系5-8-9出嚟。咁俾咗佢之后咧，用到而家。咁啊，完全系冇经典，冇经冇典，完全唔知佢不明来历嘅。咁后来我问翻佢，喂，咁呢支镜你俾佢执翻嚟噶？佢话原来咧就系、美国有个赌场咧就执粒，咁咧就好多旧嘅器材咧就 ship 咗嚟香港，洋垃圾咁样 ship 咗嚟。咁咧，原來喺賭場嗰度咧，啲人又監控用嘅鏡頭嚟嘅。哇！唔怪之 sharp 到咁啦，嗰只即係可能佢唔想俾人見到有閉路電視，可能喺20尺以外要及到你嗰個桃花筍定係咩噶嘛？咁我懷疑係咁啦。咁所以咧就係一支咁嘅冇名嘅鏡頭啦。咁於是乎咧，最近咧 eBay 嗰度查個 feature， 因為我跟住啲名字查幾都查唔到呢個品牌。跟住咧，同埋 eBay 最慘咧，佢唔係成日都有呢個貨喺度噶嘛。當佢嗰排冇人買呢個嘢，佢係完全係冇 show 出嚟。咁喺 YouTube 同埋 Google Search 都揾唔到呢支鏡。咁但係直至到琴晚咧，我見到我心血來潮咧，呢支鏡揾幾都揾唔到，佢老母係邊個？咁我就打啦，就打70mm 1.3 光圈啦咁樣。哇！佢原來成個呢支鏡咧，只不過係其中一個 part 嚟嘅啫。咁原來佢咧係 Sony 有個 sensor 嘅 kit， 就連埋一個 L 型嘅，即係望落去唔似 cam 嘅，係一部拆咗嘅 cam 咧。個 sensor 咧就咁樣啤住喺呢度，咁咧就有個 L 型嘅一個 remote control 係 pan 咗 pan 又跳啊咁樣。哦，原來係一個咧CCTV 嘅 system， 係用啲咁高精嘅鏡頭嚟做個 CCTV 嘅 system 喎，以前嘅世界。咁所以咧。哇，好開心咯！即係呢支鏡頭用到今時今日啦，同埋佢個 flare 咧，哇，真係精彩到咧！即係一有光入嚟個 flare 咧，咁好多時咧，即係大家睇嚟睇去嗰啲 flare 咧，都係啲大電影啦，即係一點點點點點點個圓圈啊，嗰啲彩虹咁樣咧。但係佢 flare 咧就特別係翠麻花同埋嗰啲有種酥餅咧，有啲好粗嘅糖粒嗰啲咧，蝴蝶酥啊，係冇錯。佢個 flare 就是蝴蝶酥咁樣嘅，即係獨一無二。如果大家想睇佢嘅效果咧，就麻煩你啊睇翻Stage Tube 咧，嗰啲拍 band 嗰啲鏡頭咧，喺個 studio 裏面拍咧，你零零舍舍咧就有支鏡頭咧，一影落啲光度咧就爆嗰啲蝴蝶酥嗰啲 flare 出嚟嘅，嗰支就係呢支鏡啦。哇，中意到不得了，用到而家，因為800蚊嘅鏡頭咧，即係我係開心到今時今日嘅。 即係有時個價值咧，睇下點樣，即係睇下你培唔培養到自己個人有一種真正嘅喜好啊，同埋用一個直覺去判斷你係咪中意或者唔中意，唔好人哋覺得咁，人哋都係咁講，或者主流都係咁。即係我覺得咁樣係唔好玩咯，你係俾佢牽住個鼻嚟走咯，同埋你係即係揾唔到真係中意嘅嘢咯。咁我呢樣我就武斷咗啲，咁可能有人中意俾人牽住個鼻走，咁呢樣樂趣我係暫時都未領略得到嘅。咁即係點解咁講咧？即係我唔係喺度串鳩你啊！即係原因咧就係以前我都係成日都要揸主意去做一啲嘢嘅。咁當我成日揸主意嘅時候咧，有一日會攰噶嘛。咁俾人揸下主意咧，咁自己又好 enjoy 人哋揸主意嗰個樂趣喎。即係你唔使用腦啦，好簡單。咁唔使用腦嘅時候，咁只要你唔好人哋揸咗主意之後咧，你就走去話呢樣唔得。即係一般嘅 typical 對白咧，就係啲港女咧，即係你問佢邊度食飯，是但啦，你話啦咁樣，跟住你一提出，唔得啊，好辣嘅嗰度，唔得要排隊嘅屌，即係咩呢樣唔得，嗰樣唔得，即係只要你咧學識咗一樣嘢咧，即係當你係好信得過嗰條友嘅，譬如監製買張飛去睇戲嘅，咁佢我咩戲我都費事問嘅，因為我信得過嘅品味啊嘛，入到去做緊片頭我都唔知之後做咩戲嘅，喂，屌原來真係好好睇嘅喎，哇嗰種開心咧，開心唔切嘅真係，咁所以咧我今日。同你咁讲话，哇！真系好中意呢啲镜头，就好任性咁样，即系就算嗰只800蚊嘅镜头咧，我用咗成六七年或者七八年咁样，唔知有冇有应该，即系我都唔会嫌，因为影相因为好得意嘅嘢咧，用嘅器材系一样，但你往往影嘅嘢唔同，你要好了解你嘅器材，你先发挥到佢影咗出嚟啲咩噶嘛。咁所以咧，我讲咁大扎嘢咧，其实都系咧回应翻头先位朋友咧话苏联镜摆唔到上台呢个问题嘅啫。即係呢個個人嘅差異，即係我唔係話嗰度有講得唔啱啊。當然你在商言商嘅，我係成日都會買啲鏡頭㗎啦。屌咁你俾蘇聯鏡，你屈我六嚿水，兩嚿都得啦，係嘛？擺唔到上台嘅咁樣，就咁樣用咯，我覺得。 有咩咧？好想知道下，啲新虽然自己唔识拍片 ，Ted Chan 特登入嚟听 Black Magic PMFK 探长。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perspective on Black Magic and Lumix. I got to go and work on the video editing. 啊，好啊，努力啊！ 今季苏联嘢 AK47就见得人 ，Dilbert 苏联镜上镜系几特别，几有趣。Black 陈，我系出 trip 要影旅行商家稿用嘅，咁你又唔好咁讲，我无敢呼风唤雨，想要咩机就可以有咩啦，都系想拥有部相机，常用一部啱自己嘅，从来都系自己用钱买嘅，我唔系果，只当部相机系手袋挂系身。一直用 G 男一系因为佢细部又可以换镜，够 flexible 又平平地。Jack Music MB 邓模式好大学问 ，Dilbert at Blackter GM 一 G 男五可惜就冇后继机。Jack Music MB 邓模式有趣的故事。Jack Music MB 邓模式镜头老板唔拍摄嘅咩？又会咁走宝？ 哦，因为镜头老板咧，即系买镜头老板。佢拍攝嘅日子已經過咗㗎喇，過咗好多年㗎喇，相信即係佢做沙龍友啦，嗰陣時就唔係龍友啦，其實龍友即係沙龍友咁解啫。咁好多人話自稱龍友或者話人哋龍友都唔知龍友嘅龍字係點嚟嘅，就係、是、沙龍攝影咁嘅意思。咁咩為之沙龍攝影呢？我就真係唔知個典故啊，唔知有冇人知呢。咁沙龍呢就係、是以前有啲唔知咩，即係類似 forum 咁嘅意思嘅沙龍係。我都係聽啲前輩講嘅，咁呢即係因為香港喺呢、這個工業起飛嘅時候呢，即係好多後生仔做完飛仔嘅時候，即係飛仔年代呢都有份工嘅，都係一啲勞動嘅行業嚟嘅，咁呢又係日日做到冇停手嘅時代啦，又或者係手停口停嘅時代啦，咁當一啲勞工慢慢開始儲到錢，或者慢慢呢個社會越來越公平，或者勞工的福利或者佢地位高啲嘅時候咧， 咁好多劳工或者劳工嘅子弟咧，或者读得书多屌屌嘅朋友咧，就会开始谂紧人净系做嘢咧，已经系冇意义噶啦。咁咧就会揾翻一啲做嘢以外嘅，又花钱嘅嘢，即系赚钱嘅，就已经充斥晒成个生活嘅时候，就谂一啲赚花钱嘢啦。就系咧就有啲论坛咧嚟搞摄影会啦，甚至乎有啲明爱中心啊，或者有啲NGO 嗰类咧，就因为啲年青人咧，即系如果净系做嘢冇生活冇趣味嘅时候，个社会又好大问题嘅。事实上到到而家都系咁嘅。咁又搞好多一啲班啊，教影相啊，教弹民歌吉他啊，有个社交场合沟下女啊，搞下 party 啊，服务女啊，即系嗰啲童军服务女啊，即系好多呢一类嘢嘅。即系我觉得嗰阵时七十年代，我当时我就系细路仔啊，即系读紧幼稚园啦。但我见到啲家姐咧。即係嗰啲面口呢，即係嗱，我幾個家姐啦，即係大嗰個家姐同二個家姐已經唔同啦，因為大家姐呢即係淨係得個做字嘅，佢嗰代咁啊，因為工業起飛嘛，咁到二家姐呢可以唔使點做喎，加上佢又即係有其他嘅優勢，就令到佢唔使成日做嘢啦，咁啊好多仔溝佢嘅，咁啊成日呢嚟去呢都係盤踞喺一啲當時嗰啲文青啦，所谓即系弹吉他啊、唱民歌啊，嗰啲仔咧个条条都有噶，有部 Nikon 嘅大 F 啊、FM2 啊，甚至乎有啲有部 F1 啊，即系 Canon 嗰啲。嗰阵时嘅 F1 成5000蚊部机，嗰阵时啲劳工都系得1000几蚊人工嘅。哇！即系佢哋系一个身份象征，即系证明嗰阵时咧，除咗打份工喂两餐之外咧，就有闲钱用嚟使钱。就是用啲器材嚟溝到女嘅，嗰時咧就有啲沙龍嘅影相嘅活動啦，例如一齊去白泥嗰度影下日落啊，或者一齊行下南蛇尖啊，影下日出啊咁樣嗰啲咧，即係嗰時好浪漫嘅。即係我有慶幸咧，即係我蚊咁細只嘅時候咧，我都跟啲家姐咧，我未到15歲咧，我已經征服咗南蛇尖2-3次啊！即係呢個係我的成就嚟嘅。咁咧就我就眼見嗰陣時好多沙龍啦，所謂咁就好清高嘅，咁個髮線好高都要留長髮嘅，有啲哥哥即眼鏡好厚咧，就要彈民歌吉他嘅咁樣，即呢啲歷歷在目嘅。咁嗰陣時係好舒服、好開心嘅、哦，我眼見到即唔同階層可能住嘅地方好環境好差，但係出到嚟咧風花雪月，咁大家都有一定嘅自信去社交嘅。即以前香港就係咁樣啦，印象。咁而家講個龍友，講到咧用 FM 唔係用呢個5D Mark II 嗰啲就係龍友咁樣，即似乎係一啲淨係識得買啲 resale value 好高嘅相機嘅朋友咧，就叫做龍友啦。即到到今時今日，我理解就係咁樣咯。咁但係龍友就係令到我哋可以買到平嘢嘅，咁呢樣就真係用呢個角度呢，我就真係 tribute， 簡直係向啲龍友致敬呀，因為佢哋嗰個好鬆手可以買到貴嘅相機，而令到嗰啲相機個產量可以好高，咁我哋先有平嘢用囉。 King Chan Hill， 我唔識影相同啲器材，嚟學下嘢。金輝探長講嘅蝴蝶酥係咪即係冰沙？天長我淨係記得初出嚟做嘢，買 Nikon FM2 全手動。天長仲記得以前同學特登玩嘢，買鳳鳳、海鷗等。樂譜以前去過大會堂睇沙龍雙展，個個構圖都差唔多。不過當時以為沙龍就係好嘢，咪想去睇。Fish 104 Fish 網上資料 JML is a maker of precision optical components based in the American Photo Optical Capital Rochester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It was founded in 1972. 好嘢啊，多謝啊。 MB 鄧模式上網查沙龍即係 salon， 了解作美容院，原來有聚會意思。 Fish 104 Fisher offers a great range of optical devices, from its direct catalog as well as made on demand. Fish 104 Fisher makes singlet, doublet and triplet lenses, irises, electronic shutters, pentaprisms, Fresnel lenses.And a variety of other optical devices. Oh, okay. Ring a mauve 一原來咁計。 係，哇！多謝呢個 fish 104 fish 啊，因為我咧唔知點查唔到你嗰啲資料喎，因為我曾經都試過揾，可能我 我用的方法不同，即是不夠你那麼懂得查嘢啦。咁所以呢，喂，原來呢支鏡嗰間 optical 嘅 lab， 即係 optical components， 即係所以呢冇品牌或者我諗 JML 你唔查都唔會朗朗上口啦，亦都唔能夠流通，又或者佢冇一啲量產或者一啲 consumer 嘅 product 擺喺市面上啦。咁但係咪就係囉，你覺得靚或者你試過實事求是咁樣，佢有啲 vintage 嘅鏡之中，佢算係領到 sharp 個 sharp 位幾多，即係都叫做上到台啦，勉強。但係你同一支求其平嘅現代鏡咧，個 sharpness 都冇得比嘅，佢都真係差少少。咁同埋我頭先講呢位朋友咧，即係幫我改呢支鏡嘅朋友咧，佢話佢啲客咧全部都話啲鏡啲 condition 好好噶，冇人投訴噶。咁我睇過，亦都係喎，佢係一個天才嚟嘅，即係呢啲1959年嘅鏡咧，即係到而家都，我諗就算你冇跌爛過冇剩咧，佢都會啲好多坑紋咧，都好多污糟嘢同埋氧化咗啦。哇！佢又真係好勤力咁樣，我睇得出佢係清潔曬或者磨走曬嗰啲氧化物，同埋佢面頭再拋咗一層光嘅。喂，大佬呢啲咁嘅改鏡師傅，同埋佢唔係好老嘅啫。同我差唔多咯，我諗即係要介紹大家識啊 ，John Wong 嘅叫，咁佢成日都喺 Facebook 度好活躍嘅，咁我好 respect 佢啦，因為佢真係啲手作係做得非常好，同埋佢啲鏡好乾淨，即係同因為識得成支拆散佢，再成支冚翻佢，即係我好佩服呢啲人。咁咧，照佢咁講咧，佢完全係冇一個客咧係用我部色碼嘅相機嘅，咁於是乎咧。我就同佢溝通嘅底下咧，佢成日都叫我買第啲鏡，咁我同佢講啦，縮窄範圍，喂師傅，我淨係用到呢個M42 鏡嘅啫，原因咧就係我用嗰個掹，佢 SA 掹係乜都唔係好知，但係佢咧突然間 dead air 咗咧，幾個鐘頭之後同我講，佢話：哇，你用嗰架機啊，好棘手喎、啊，我嗰啲客咧多數都用 A7 嘅啫 ，A7 啲人啊讚不絕口嘅，我啲鏡啲 quality， 但係你嗰部啊。根本就乜鏡都拎唔 sharp 噶啦，咁同我講，真係雖然咁樣聽到咧，即係覺得扯好冇癮啦，即係乜鏡都拎，即係乜鏡擺落部機度都係蒙嘅咁樣，即係已經戴咗頭盔先啦。咁但係呢個都係開心嘅一個事嚟嘅，因為我連呢啲咁精、咁高精、咁資深嘅師傅咧，即係都認同咧，根本。嗰啲鏡已經追唔到我個 sensor 啦，但係同時咧亦都認同咧，我 A7 啊好易搞嗰啲啊，個個都話正嘅，咁啊説明咗啲咩咧？咁係咪即係我有冇買錯機咧？喺某程度都係買錯咗嘅，咁 sharp 做乜啫？呢個唔係我嘅心咁講啦，當然。 Jack Music MB 鄧模式終於明白人民力量活動為何叫人力沙龍，大力水手789蝴蝶 so 不是奔沙 Form one black magic is good but just bad in maintenance、嗯、大力水手789蝴蝶 so 是鬆化的，奔沙是比較硬脆而不鬆的，金輝昂昂。 咁我講個形狀係咪有啲似呢？唔知啊，總之係一個佢又唔係同心圓，佢係個同個心咧就喺旁邊嘅啊，就直頭係有線電視嗰個 logo 咁樣嘅 flare 咯。其實啲 flare 點樣變出嚟咧？我真係好想研究下嗰個光學係點樣變化出嚟嘅，因為以我所知咧，而家好多做 3D 嘅朋友咧都有好多 default 咗嘅。物理定律咧，即係包括光學嘅定律咧，都可以喺個電腦嗰度做到出嚟模擬到嘅。但可惜我又唔識啲咁嘅朋友俾我咁樣去玩啲 flare 咯。係咯，喂，咁講咗好多呢啲咁嘅，即係大家都唔係好關心，但係有啲朋友覺得幾有興趣嘅嘢。係啦，呢、這個就係啦。問你死未？ Terry Chan's mount lens 唔出啦喎， 系啊，冇错 ，S mount lens 已经冇啦 ，SM mount 同埋 M43 嘅镜就正正就系我 而家享受緊同埋作業緊嘅兩個 system， 都同時喺呢個2018年嘅 Photokina 裏面判咗死罪啦。即係點算呢？即係我呢個心情好忐忑嘅，但係我嘅舉動咧，竟然係追翻轉頭買一個 Blackmagic 咯。咁我覺得我起碼都用咗兩三年嘅，以我用嘢，因為我最主要我唔係追器材嘅，我係只不過係即係盡量用有限嘅價錢咧，去買一啲咧能夠發揮到最好效果嘅器材，咁啊俗稱窮人救星咁樣。咁但係窮人救星，而佢個 quality 又差唔過一啲貴嘢嘅時候，呢、這個都係我其中一個享受攝影嘅過程嚟嘅。 Samuel 破一般纪录生活照，好多人用 iPhone 觉得已经够，各大品牌将会向更高价进发，例如在 Fujifilm 刚发布可拍摄一亿像素相片的嘅 GFX100。 系啊，冇错啊。M43 仲出啦，佢有讲到咩 ？Terry Chan 43 Panasonic 仲出。 是不是没有新机出啦，最后 GH5S 嘛，跟着 G9 嘛，还有我不知道，因为呢这几天的 Photokina 呢它不停有很多 seminar， 是每不同牌子都有讲的，所以就算它还出呢都是冻过水的，原因就是它都不 support 新的机。 Terry Chan 它 出之 125F1.7， 我想都是一早 design 了而家先开始生产的镜嚟嘅，估计。咁唉算啦，呢啲我都即係话好话唔好听，十年后我都转行啦。十年后可能冇晒连讲嘅人都冇啦，我諗都唔使十年啦，五年嘅就冇㗎啦。咁所以当下就係要拍好啲嘢啦，即係我觉得而家嘅技术已经，因为点解咁讲呢，因为香港嘅 broadcast system 呢 1080p 都仲係已经係最高嘅个 standard 啦，甚至乎全世界就算 4K 呢都唔係话好普及啦，尤其是香港啦，咁美国有电视台 4K 緊啦，日本就唔使讲啦，一早已经有啦，咁如果佢继续咁样高清，因为我唔认同呢你用咗 full frame 係会高清啲，即係個畫面會拍得超越 4K 嘅，因為你 APS-C 嘅 size 都拍得 8K 啦，咁所以唔係嗰個問題囉，即係都係要配合返大家農友嗰個耕田嗰個心態，就係話個 sensor 有幾大，拍啲嘢有幾靚呢個觀念囉，咁你一世都可能說服唔到佢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佢先係老闆囉，即係嗰啲廠牌完全都係跟住佢哋個 rule 去玩囉，而家好明顯。 Gilbert 唔使不看住喎 ，Olympus 下年一百周年唔会令人失望。唔睇 Cash 呢一点计划。Terry Chan Panasonic 承诺两线齐出下。 哦，系咩 ？Classic MB 灯模式改镜神人 John Wong Facebook 头像是一位四眼男人。 我哋真系识佢啊！ 头像下一句30年前从虚幻老镜看世界。 哇，佢真系出名噶，因为我见过佢真身啦，我上次同佢交收。佢幾有趣嘅個人都，咁唔知點解咧，佢唔知憑咩去收人錢嘅咧？佢無端端咧就話：，有支啊，預俾你啊，阿新翻啊，真係超勁啊，又點點點，我都中意嘅。但係問題佢係 C 嘛，我用唔到，即係我唔係用唔到嘅，就係用嚟拍片。咁拍片我就唔係用好多好虛幻嘅鏡噶嘛。咁所以即係我買親嘅鏡呢我都要諗 hybrid 嘅，即係色碼又用到 Lumix 又用到嘅，咁所以我推咗佢啦。佢唔係喎，我真係收開人哋唔知1800蚊㗎喎，見你唔知900蚊俾我喎，咁樣咁我心諗哇你今日成日都係咁樣坤啲客㗎啦。咁點知呢我再查返呢佢真係賣緊俾人1000多蚊㗎喎支鏡，佢真係唔係坤，我唔知佢憑咩會即係收平我啦，唔知點解即係對我特別有優惠咁有少少。可能知道我都幾欣賞佢啦，睇得出。 韦神王 GX9 唔係就係 M434K 咩 Jack Music MB 鄧模式，我唔識 John Wong， 我上網找，好快找到。 哦、okay, 明白。 Hugh Land 探长识唔识袁老伯？ 唔识、哦，我就系知呢个行业叫狄秋个名字就已经劲啦。咁我见到狄秋咧都成日都 post 嘢嘅，咁佢又专系卖啲贵嘢同埋比较 resale value 高嘅嘢嘅。咁呢样就唔系我杯茶啦，似乎。但系狄秋个名字你冇可能唔记得啦，太劲。嗱咁咧，正话有位朋友咧又话喂忍唔住买一个部 Hero 7。咁咧，其实我对 GoPro 咧我就有啲失望嘅，因为佢似乎咧已经去了一个平去一个樽颈平顶位啦。因为去到 GoPro 5之后咧，都冇咩突破啊，系个stabilizer 啦。因为 stabilizer 已经好普及噶啦，电话个 stabilizer 都好噶嘅时候。已经冇咩吸引力嘅，对我嚟讲，同埋我又唔系一个运动员。你个 Brian Cook 咩 ？Brian Cook 即刻有人送一部 Hero 7俾佢啦，咁我又冇乜用途啊，实在。咁咧，我觉得 GoPro 嘅价钱系偏贵嘅，即系当你过咗 GoPro 5嘅时候，你都冇乜突破，冇咩高科技，同埋拍啲人唔系话靓咗好多。咁咧，我就转移求其咧，就走去佢啲 competitor 度啦。咁咧，我睇匀晒咧，就。我不單止唔買 GoPro 咧，我仲買一部咁嘅雞嘢。點解話係雞嘢咧？我懷疑呢部係山狗嚟嘅。咁咧，佢嘅品牌叫 So Cool， 因為近排成日有朋友洗版咧，就話唔知特價 like 咗個 page 咧，就 share 埋咧就有特價咁樣。喂，我睇過曬佢嗰啲片咧，我分析過咧，無論個 color profile 啦，同埋佢個佢個 stabilizer 啦。佢都相等於Hero 6啊，即係佢有啲 feature 係咪都6？因為佢同 Hero 6嘅分別咧，就只不過係 Hero 6咧，佢嗰啲frame rate 咧就可以校25格、50格、30格、60格都校到嘅，又靈活好多嘅，同埋個 interface 咧又靚啲啦，同埋就有保呢、這個都有保養嘅，咁同埋名牌啲啦。咁同埋佢潛水又可能會好啲啦咁樣，咁但係呢部咧，因為我唔潛水嘅關係咧，咁我睇曬啲性價比啦，睇過啲試片啦，睇過個 stabilizer 啦，同埋佢個HDR 嘅效果啦，我覺得絕對已經超越 Hero 5，係 Hero 6咧就有啲 feature 係佢係冇嘅，咁但係佢價錢只係$899。就嗱，呢個都唔係廣告嚟，我都係晏晝買嘅，唔係琴日買嘅。咁因為咧，我有時一個人出去拍嘢咧，我想有部機要嚟 backup 啦，同埋多個呢個 wide shot 嘅 angle 咧，要嚟剪嘅時候咧可以分鏡，咁啊唔使整蠱自己。因為咧有時你堅持個客俾咁少錢，一部機未得咯，我都明。咁但係咧，我又唔會帶兩部 GH5 出去蝕桌俾佢噶嘛，因為又辛苦啦，帶唔到就 set 唔到機。咁但係呢啲機咧就正好好，即係就係正正咁樣咧填補咗個空隙啊！咁譬如有啲巡逻片段，又甚至乎有啲特别嘅 angle 嘅，咁我可以用呢部机咧嚟长 roll 或者甚至乎搭 time lapse 啦。咁呢类嘅嘢嘅时候咧，咁我要嚟剪片咧，多一个 shot 就好过少一个 shot。你有时多一个 shot 咧，就成条片嘅感觉唔同晒啦。咁所以咧，我喺买即系买呢个 action cam 嘅时候咧，我就选择买一部 4K。60个 frame per second 嘅，虽然佢冇一教50，如果一教50或者一教25咧，就简直系 perfect。但系以咁嘅价钱咯，我宁愿牺牲佢嗰个廿五格或者50格咯，因为我主要唔会拍啲正正经经25格嘅片嘅呢个要嚟。咁我要嚟做一个特技或者要有一个多一个 option 要嚟剪片嘅，咁我唔会嘥超过$1,000去买呢部机咯。咁所以呢部咧都系好嘢嚟嘅，真系叫做 So Cool 嘅 So Cool。S300 咁樣，新高登商場有得買嘅。嗱，我唔係打龍通嘅，我真係真金白銀買，我又唔識嗰個友嘅，即係只不過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係我買嘢嗰個理念同埋嗰個原則係點嘅啫。死啦！嗰個電咧喺度，繼續插下電先。咁點解我會懷疑佢係山狗嚟嘅咧？原因就係咧，如果大家麻甩到一個點咧。你就咧會走去福田定福仁商場嗰度有間類似雜貨店嘅，即係專係賣啲電子垃圾嘅。咁有好多插電線啊，有好多尿袋啊，甚至乎咧文具啊、膠紙啊、藍牙喇叭啊。咁咧話垃圾缸咁任你執咧，跟住執完之後咧，去一個 cashier 嗰度排住隊俾錢嗰間。咁去到嗰間嘅時候咧，我就見到我買呢架機。 那位店员就推介买一个 USB 插电的一个插电座，就卖$80，这样呢就个样我认得的嘛，给我看。咁於是乎呢，佢話呢個電專用㗎，你唔可以用 GoPro 嗰啲插唔到㗎咁樣。咁但係我擺落部機插咪得囉，我用量又唔好高。咁於是乎呢，我就寧願呢就每次插呢就每次都落架機度，即係呢啲我覺得犧牲少啲，又唔想多件垃圾啫。咁但係點知我見到呢嗰間垃圾缸呢，就竟然有一個同嗰個店員話俾我聽嗰個 USB 插兩粒電嘅一模一樣樣，但係寫住山狗嗰兩個字。因為好大的理由，那個是山狗，這個機是山狗做的先。這個純粹是推斷的，我下次帶埋我電去試下差不差到，但是那裡是賣$49而已。是不是精打細算先？繼續插電。那我剛才看過這個 interface 都幾易用，還有 touchscreen 的速度都不會太厲害的，那就 OK 啦。那啊，雖然監製覺得我過分投資啦，但我覺得呢啲咁鬼平嘅，令到自己做嘢 smooth 啲同埋多个 shot 嘅呢样物，真係我都係好平嘅投资嚟㗎喇，已经係。 Terry Chanko Pro 唔執真係要还神， 係 喇。人在外工作室 Insta360 10月出新机， 哦，好啊。 专用 Nicole 摄影成日讲嘅沙龙係由法文 Salon 译过嚟。法文 salon 有好多个意思，但呢度应该同 salon de la photo 呢个摄影比赛有关。入面 salon 呢个字系解作 show，salon de la photo 由1976年开始，佢哋有唔同评审标准嘅。而影沙龙嘅意思系指影一啲有参赛水准嘅相。 Max 类我有部三九 SJ 七 legend， 要借俾你试下。Terry Chan 福人地下长期好又多人 好麻，同埋好臭汗嘅。你话呢啲得五尺几嗰啲咧，遇着啲大旧佬着件尼龙嘅波衫咧，点会闻到正咧？我有一次闻完翻屋企咧，病捻咗，即系想作呕啊！因为啲汗味真系好捻臭啊，尤其是30几度嗰日，真系阿妈生得太矮啊，实在。 Terry Chan 可能系抽上抽， 唔奇喎。 Terry Chan 几嚿水 crash cam 抵啦。 咩叫 crash cam 啊？喂，阿 Max Low， 你嗰个 legend， 你系咪要嚟摆个电单车嗰度用啊？其实电单车咧，我下次借架 Insta 360你啊，哇，好坚嘅啲画面真系正啊！即系如果你得闲咧，我放假咧，我借部 cam 你帮我走匀全港一转咧，俾啲片我要嚟做 stock photo，stock footage 咧就系多谢你啊，真系。 Jack Music MB 鄧模式福人商場果間叫深水埗電子特賣城麻辣老天堂晚上九時後去最好 乜未生嘅九時後仲嗰個麻你都麻辣啦，因為喂 JJ Land JJ Land 你有冇行嗰個商場？因為你都麻辣嘅，如果未你去過，你未去過介紹你啊。咁但係都好多麻辣婆嘅，真係，因為嗰度有立咗波衫啦、底衫啦。胸圍底褲就未見，咁同埋有山狗嗰啲 accessories 啦，有藍牙喇叭咧好鬼抵嘅，即係有啲模仿Boss 嗰啲喇叭咧，佢都係賣舊幾水喎。咁我更加買一個咧圓形嗰啲 speaker $39啫，咁又 support 到藍牙啦。因為咧我床頭有個早排一個贈品咧，我覺得好好用嘅，但係點用下咧嚿電死咗咧，我叫幾都叫唔開，想換電都換唔到。咁啊，嘥咗啦，即係變成垃圾啦。咁但係嗰啲我相信咧，都係俾人彈貨嘅垃圾嚟嘅。有咩問題咧？一打開，陣味已經唔係幾好啦，屌膠到咧。第二，一摸落啲橡膠位咧，黐立立嘅，好明顯就係嗰間廠咧，即係用咗啲偷工減料嘅橡膠，又 CE 都過唔到嘅，有細菌嗰啲膠咯。我諗係。咁於是乎就俾人彈貨咯。咁但係聲音質啊。各樣都冇問題嘅，都幾好聲添，有 bass 嘅都細細嚿。 Terry Chan 好多臭汗壓縮 ，Max Low Eyes Gilbert 如果是所谓的公务产品，即是向一间厂订货，再印自己 label， 再加个纸盒包装，通用反而不出奇。 哦 ，OK， 明白。喂，咁咧今日咧唔知道而家留翻低嗰啲系咪全部马佬咧？照计今日我哋讲啲话题咧都冇乜女性有兴趣喎。除咗阿塔之外，因为阿塔都系识影相嘅。咁咧，另外阿塔，你话要咩相机咧？我觉得。手機咪得咯，即係如果你咁樣用法，因為咧手機咧都非常之高精噶啦。不過你嫌佢鏡頭咧就冇景深，咁但係而家 iPhone 十咧嗰個景深嗰個效果已經非常好噶啦。甚至乎咧，我用緊 iPhone 七咧，七 Plus 咧，我已經一早咧好醒爬地咧就裝咗一個叫 Focal 嘅一個 app 咧，就等於而家嗰個 iPhone 最新嘅 iPhone 嗰個自定。景深嗰個 function 呢，其實我部機已經有咗㗎啦，咁樣。咁如果大家想裝呢個 app 呢，就叫 FOCO， 咁呢 iPhone 嘅 iOS 嘅先有嘅，我相信。咁就非常之正嘅。咁呢就已經享受到最新部 iPhone 11啦，定最新部叫咩 ?iPhone 10 Pro 啊，即已經有嗰個功能㗎啦。咁可能冇咁快啦，渣些少啦。阿 Dilbert， 你話個公務產品我唔明你講乜啦，即係你讲紧嗰度嗰啲卖嗰啲货系呢货系咪？系咪咁意思？ 搵信王系咪坚？咁系咪要去执翻个 Black 陈？我上次跟咗你装咗发卡啦。 系啊，呢个好嘢嚟噶，即系不妨推介。因为如果你用紧 iPhone 10 Pro 咧，或者 iPhone 10乜啊嘛 S 啊， 唔记得咗。 你就唔使噶啦，因为咧佢已经将呢、這个。Focal 徹底咁樣 tap 咗去佢 default 嗰個 camera 嗰個 photo 嗰、那個即係嗰個 function 已經用緊嘅，即係個 app 啊 ，photo 嘅 app 啊。咁所以係咯，咁仲有啲咩大家想講下㗎？因為咧，似乎一講麻甩嘢咧，就收唔到手嘅，即係無端端轉去講時事咩唔通？咁啊，而家啲時事咧就真係白熱化㗎啦。因為你立法會就算啊劉小麗入咗去又點啊？即係同李卓人未一樣係咪？ 韋信旺係咪堅？咁係咪要去執翻個 Black 陳？我上次跟咗你裝咗發佢啦。Terry Chan Crash Cam 通常係拍啲炒車片、 Mount 喺車上。Gilbert 啱啱係講你手上寄嗰個 cam 仔。 哦 ，OK， 其實嗰啲係又唔同呢啲嘅，嗰啲 Crash Cam 咧係一啲。汽車用㗎嘛，因為汽車嗰啲有 function 呢就循環攝影啦，同埋喺嗰個部機本身攞電啦，就唔使專登插電呀咁成嘅。咁用法唔同嘅。因為未有 GoPro 嘅時候呢，或者我買唔起 GoPro 嘅時候呢，我有一年64燭光晚會呢，我就上咗台嗰個彈 base 嘅。咁我想影返嗰個場合㗎嘛，你知啦，我人嘅命格同 Forrest Gump 好似嘅，即係成日都無啦啦有啲機會呢就去一啲好歷史性呀或者歷史性嘅人物呀嗰度幫手做下嘢嘅。咁我嗰次呢真係唔好嘥呢個機會啦，無端端有80,000人喺台下，我喺台上彈 base 喎，我從來好熱心同埋好努力咁樣喺 Indie 音樂嗰度創作呀成呀，我都冇一個機會呢有超過180人睇嘅 show 嘅，咁竟然無端端咧，雖然啲歌唔係我嘅，我都有份企喺個台度同80,000人一齊彈咧，哦咁啊，梗係整個啲 wide shot 嘅 cam 就黐喺個 base 嗰個頸嗰度，咁咧90度角咁樣擺咧，同時睇到我隻手彈嘅咩，又同時睇到台下面，哇！嗰、那個場面好偉大嘅，我都 post 過兩次出嚟噶啦。咁嘅時候，我嗰陣時因為 GoPro 都係啱出緊 GoPro 1啊，都未流行嘅，同埋3000蚊啊，咁啊，但係咁我就鴨幾咧就揾咗架嗰啲汽車嘅 cam， 唔知係嗰陣時都買咗成都400-500蚊嘅都，咁咧效果麻地啊，720p 嘅啫，咁咧我就用過一部 cam， 跟住送咗俾個朋友咯，揸車嗰啲。咁頭先嗰位朋友，我諗你都認同我嘅 Terry 係嘛？即係 GoPro 唔執都算好彩啦，因為佢實在不思進取啦。去到5之後，其實4之後已經冇咩氣場㗎啦，已經。 Jack Music MB 鄧模式富人好多特別嘢，一般三軸穩定器如果使用時要同時插電，只能直屏。福人有條 Lightning 線，個頭好薄， 可以横屏拍摄加插电。 咁坚。 绿茶今日奖励云嚟咗深水埗巡游，韦信旺 Matthew Tone 有套新嘅拍香港嘅纪录片叫《分域大道》。 系。 Terry Chan 唔系 call him 啊，真系人哋电影啲炒车，港人在外工作室 focus。问号，韦信旺其中一个主角系大舅。 吓，大舅？你讲紧套电影？分域大道是不是讲二战的时候的？分域大道是什么戏来的？ 不知道，分域街。 咦，我星期日那场 show 有个通告啊，嗨探长，今次演出你会有三张， 今次演出不用 看了，是的，我有三张 com ticket 是的，和小小居马费的。哇，有钱的，多谢你们参与。喂，正啊，即係點解人哋搞 show 可以派到錢俾人嘅咧？我搞 show 成日都免費，真係唔好意思，因為我都賺唔到錢，仲要試音響。哦，係咯，就係咁樣。 Jack Music MB 鄧模式，港人在外工作室。C Farker Gino Nico， 我有去福人家， 啊，你都有 大楼嘢，又经果头平平地去福人买啲嘢嚟顶住都正 啊。系啊，你咁讲咧，我唔记得提一提大家。大家记唔记得咧？我以为我放弃咗一个送暖行动咧，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咁咧，因为我琴日咧去夹 band 嘅时候咧，咁啊 bass 佬咧就话：喂，不如我听住个 click 嚟夹啦，下面啲人会舒服啲噶。我话。咁我就冇唔係好慣聽 click 嘅，因為我其實我打鼓咧，我最渣嘅地方咧就係，是，我拍子唔穩定嘅，因為我情緒有波動，有吹板，啲嘢難打又墮板，即係我唔係一個好鼓手嚟嘅，因為唔夠時間練啦，最主要。咁咧就聽 click 咧對我嚟講一個 challenge 嚟嘅，咁我梗係好樂意啦。咁點知我第一次去夾咧，我原來我發現我 headphone 咧係 lightning 嘅。咁人哋嗰個一齊 share 個 click 咧，係用傳統嗰啲嗰啲 headphone 插噶嘛。咁於是乎咧，到第日咧，記得帶啊，咁點知我出咗門口，佢話喂記得帶 headphone 啊，哎呀仆街啦，冇添。咁點知咧，我咁啱我又去福人商場啦。咁點知我見到揾個最平嘅，點9蚊一個啫，9蚊一個 headphone 喎。咁咧係咪入貨嘅好時機先？同埋幾好聲添，仲咁咧，我就係即係早排講過咧，有冇興趣一齊集資去買百零個翻嚟，或者揾個地方分咗佢，大家每人袋住10個8個咁樣，一見到我啲廢佬咧開住個機嚟公共地方嘈鳩住人，即係自己要自私啊嘆劇嗰啲咧，就用一個禮貌嘅方法咧，喂啊伯啊，請你咧帶翻一封啦，我都知你冇帶噶啦咁樣。咁如果佢话屌我最捻真戴一封噶啦，使捻你俾啊咁样，跟住屌柒佢啦，梗系开波啦，即系先礼后兵噶嘛，即系唔知大家赞唔赞成呢个方法啦？因为我觉得呢个问题咧，即系我上次提出送暖行动嘅时候咧，最严重嘅，但近来好似有少少收敛啊。我谂佢哋都吃咗苦头啊，即系曾经我谂都有人忍无可忍出过声，咁变成一个进一步嘅共识噶啦。我觉得系，咁我唔知道有冇。我唔知有冇錯咧，呢個即係我感覺，即係純粹係。咁如果大家認為再有呢個需要嘅時候咧，可以再一齊集資，可能每人夾200蚊咁樣，就買一扎一齊分咗去。咁咧就每人帶幾個出街，就見到呢啲有需要嘅阿伯啊、嬸啊。或者廢柴啊咁樣，咁你又可以送個 headphone 俾佢。如果佢欣然接受又即刻用嘅話咧。未好咯，即系起码佢都知道有人好 concern 啲噪音嘅问题。咁如果佢仲几夹夹咧，就唔捻使俾面嘅，真系我认为，即系你一定要借呢个机会咧嚟俾佢知道。喂，屌你唔捻咁自我，唔捻你用晒噶嘛，成个车厢咁捻嘈，屌你睇剧大捻晒，脑大捻晒咩？唔通咁样？即系我相信要释出咁嘅信息先得咯。 主女 Nico 奖励云中秋接出张嫦娥 poster， 吓谂死！韦信旺分域大道系拍雨伞后嘅香港，5个主角系黄之锋、何韵诗、黄杨、大哥同林顺谦、 Terry Chan 佢 Pro 三同四成日攤機，我啲 FD 成日踩山車，以為拍到嘢，點知落到三先知攤機。 啊，可能張卡唔夠佢快啊，同埋蹬蹬下咧，因為一蹬嘅畫面一花咧，佢個因為佢而家啲機咧，佢係用即係佢將佢壓縮嘅過程咧，就係、是、睇你嘅畫面咧係有唔同嘅畫面嘅時候咧，佢壓縮個比例都唔同嘅。即係呢個就叫做multi frame rate 唔知咩，即係仲有一個技術啦。咁當你部機蹬嘅時候咧，蹬到啲畫面花咗啊，同埋有少少jelly effect， 即係嗰啲roller shutter 嘅時候咧，佢就要用好多資源去解碼嘅。咁可能就係嗰啲情況令到佢個機揦嘢咯。咁佢設計當然有問題啦。如果你 buffer 好大嘅時候咧，呢啲完全唔係問題嘅。咁我諗去到 GoPro 5嘅時候咧，佢可能會意識到呢個問題，可能會好啲咯。咁嚟去都係幾樣嘢啫，張卡嘅速度同埋個機嘅 processing power 同埋嗰個 buffering 嗰個 RAM 呢幾樣嘢都係成本嚟噶嘛，即係成本嘅問題咯。即係我覺得 GoPro 去到而家，我覺得嘅 GoPro 6咧係完全係輸俾個小米嗰個小米嘅 Action Cam 嘅，無論顏色同埋個 data rate。即係個油滑程度咧，都係唔夠嗰部大陸嘢。即係咧實事求是，即係呢個有嗰句講一句。即係當然我啊，梗係覺得呢啲咁嘅小米係撲街啦，使同銀夾大聲，又抄人哋部機，又自己唔使研發，又照啤出嚟。咁但係客觀上咧，我小米嘅畫面已經超越咗 GoPro 噶啦。呢個係個preset。即係因為你逢親呢啲技術咧，都有好多唔同嘅 parameter 可以 tune 到部機係你自己中意嗰個 level 噶嘛。出廠之前，咁我覺得小藝已經係個品味已經高過 GoPro 啊，真係。阿 Win 尋日讀唔到你喎，阿塔有冇叫蔣麗雲吔屎啦你咁樣？佢即係叫佢走啊嘛，你佢使乜俾面啫？連曾玉成都唔俾面佢。我哋普通嘅市民咧，根本上完全唔使俾面噶。就算曾玉成俾面，你都唔使俾面呢啲咁嘅失，呢啲咁嘅忽忽啦。屌喺立法會同你忽忽冇分別嘅。Vincent 話：我都不幸見到張麗雲張海報啊，真係好難頂。屌你唔撚當係人咪得咯？呢啲忽忽嚟啊嘛。 Terry Chan Hero 錄用咗自己 GPU processor 之後畫嘅 frame rate。Stabilization 好咗先多咗人买。 Okay， 俾人改图变咗中元秋节快乐。 中出秋节快乐。係囉。 金輝点解探长个 Siri 识得读粤语拼音，但我个 Siri 就点调都调唔到佢识读。 咦係喎，点解你咁劲嘅，打粤语拼音都读到喎。阿 Sarah。好勁喎，就打啲粵語拼音，唔係即係佢打啲嘢，我當然唔知佢讀乜啦。咁但係 Siri 就識啦。嗱，佢而家呢個嗱 JYUT 六咁樣 粵語拼音， 就係讀咗呢啲咯。哦，勁喎，你咁樣發現到嘅，我唔知點解喎。啊，可能我有裝個 Cantonese 嘅咩啊？嘅輸入法啊，咁所以佢即係其實佢內部係個碼喺呢個咪識得讀咯，因為我哋睇到嘅字同埋嗰個碼係喺個電腦眼中係同一樣嘢嚟噶嘛。 Black 層我咁黑面，佢點會入嚟？ 嗯，哇！你知唔知佢黑唔黑面都唔識得分辨嘅呢人，忽忽嚟噶嘛，都唔撚用腦噶嘛呢啲人。即係枉佢老豆係國民黨嘅將領啊！真係，喂，我又斟啲嘢水同埋揾啲嘢食先，好肚餓。喂，你搏命留言啦！ Terry Chan 啊，有乜有人识粤语拼音？系咯，你系咪做 call 台啊？我想知 道。Terry Chan 乜有人识粤语拼音咁劲？ 系咯，喂，嗱，今日咧，因为头先有人话留意到咧，今日打灯系有啲唔同嘅，原因就系咧，我买咗一啲就系、是、去福仁商场买咗一啲好方便又好平嘅嘢咧，改善咗啦。即係例如以前呢，就我嘅呢邊呢係比較黑啲嘅，我頂籠有盞頭燈喺度呢，就影返我個頭呢個 rim 呢個位呢，有返啲光呢，就唔使同個底黐底，咁就出到嚟立體感強啲啦。咁但係呢邊呢我就忽略咗嘅，因為嗰度冇電掣啦，同埋啲燈又掛唔到啦，同埋我冇理由將即係所有我做嘢嘅燈 clip 曬上去噶嘛，同埋個地方太速啊，咁啊做唔到我打嗰啲燈嘅。咁點知咧，我就喺福仁商場咧就買啲 LED 嘅USB 嘅燈咧，咁一條嘅，咁啊 pan 就俾大家睇下先，睇下到啊。咁咧我就用呢兩條燈咧就撞埋埲牆度，咁咧而上面咧。我就整咗個電巴喺上面，咁咧整咗個三入合一嘅嗰個 USB 嘅盒，咁我啲電咧喺曬嗰度攞嘅時候咧，咁我咧就打燈嗰個方便程度啊非常之高啦。咁咧你睇望上去咧亂個屎坑嘅，咁但係咧避開曬嗰扎嘢嘅時候咧，就連我耳仔呢度都有一個 highlight 啦，膊頭又有啦，咁呢度嚟緊呢個。燈箱咧落到嚟嘅光咧，因為我角度咧就令到呢個面咧有啲陰影啦，就唔使蔡風華咁樣搽黑嘅面先瘦啦咁樣咯。咁所以咧方便就方便在咧，就係而家用啲好少嘅價錢咧，用幾廿蚊嘢咧就可以多咗呢邊呢個 effect 啊。咁所以咧非常好玩嘅，所以我真係好多時間都唔夠用嘅咁解啦。最主要呢，其實打得唔難啊！你喺咁細嘅環境裏面都要咁樣打法呢，就真係難度幾高下囉。同埋就地取材又未必用得到，咁所以呢，我頭先就用呢啲電線定下定下，校個角度啊，咁啊啱角度啊綁個鏈啊，咪搞掂囉，高度幾好玩啦、啊。 Selin Wong Yo， 我翻嚟啦。向国民党后人同而家国民党嘅人比，共产党更赖共。 系啊， 港人在外工作室，但系 God Pro Hero T Software 仲领先。Gino Nico 肥肥都识自己捉虱，袁秋条西婆自己增虱周围扬。Henry Chan Boot Black Magic My Auto Focus。行行我都用是呢啲灯当台灯用 Blacktop 呢一排开始旅发局是咁煲深水埗搞到啲官系咁落嚟巡游又搞啲咩啲嘢出实际其实帮唔到我哋呢啲小商户 真係帮唔到啦，害少你一镬都死呀，我哋仆街嚟呀。嗱，真係我觉得有个嘢值得科普嘅 Henry Chung 呢，好明顯呢 Black Magic 就唔係俾龍友用嘅，因為拍片呢我都唔明點解呢，而家有啲 so called 係 professional 嘅人呢都用 autofocus 喎，即係我認為拍片呢係冇可能用 autofocus 嘅，因為嗰種 autofocus 嘅方法呢佢就搵啲 sharp 位或者認隻眼，認隻眼已經好先進㗎啦，咁同埋佢呢就不停咁每個即係射出去同埋彈返轉頭嘅 signal 不停咁轉換，不停咁追，某程度佢嘅鼓同埋會窒，因為佢唔會可以做到 smooth 嘅，而家叫做先進咗，但係都唔能夠好即係一個好似一個人手嘅零 focus 嗰個效果，即係到今時今日呢我都唔接受用 autofocus 嚟拍片嘅，因為係好唔 professional 啊！咁但係咧 ，Black Magic 根本就係唔係俾龍友用嘅時候，咁啊自然冇 autofocus 咯，好簡單啫嘛，就係咁解咯。我都唔知點解拍片都用 autofocus 嘅，真係 我唔明咯。咁但系又唔会唔明嘅，其实谂深一层就明噶啦。因为龙友佢冇唔屙肚唔识用噶嘛，咁咪所以人人都要就范，将一啲嘢整 auto focus 咯。但系调转嚟讲，如果唔系不停咁样都有啲厂牌走去 develop auto focus， 系明知唔得嘅、用唔到嘅都要整，原因就系嗰啲人要。咁佢始终有一日会整好咗噶，佢始终有一日咧会真系能够做到取代到人手个水平嘅 auto focus 噶嘛。咁所以即系有爱有恨啦。咁其实前上一届再上一届嘅 Photokina 已经发明咗一个 RFID 嗰种技术嘅 auto focus 嘅，我觉得只系用呢个方法先系王道咯。咁佢出嚟咧就唔系出俾龙友，佢出俾专业嘅 crew 去用嘅，原因咧就系佢一个生命唔系即系生物条码器啊，唔系生物嘅 RF 嘅。嘅一個條碼嗰類一種生物嘅物質啦，即係你而家啲行李去到邊都追蹤到，就係同一個技術。咁於是乎咧，佢一個隨時會有發射一啲信號出嚟嘅一個 device 啦。咁啊貼喺個人條頸後面，或者某處睇唔到嘅嘢，最好係貼喺額頭嘅。其實，因為佢唔係用個鏡頭去 judge 你個距離有幾遠嘅，佢係一個 RF 嘅電波咧，就去 detect 你。那個移動物件距離個鏡頭有幾遠嘅，咁我相信咧呢個技術咧個成本相當高，同埋相當精密，同埋相當用一個比較勞師動眾嘅方法。佢嘅示範咧係有兩個 dancer 咧用一啲好高速度跳舞嘅動作咧，佢都能夠咧係好快咁樣對到 focus， 同埋咧因為如果你作為一個 programmer 咧，你知道線性。同埋非線性嘅分別啊嘛，咁人嘅動作就一定係線性噶啦，幾乎咁於是乎咧，佢就會估計呢個人前後啦，咁咧同埋個距離啦，佢會即刻計算到咧就會領個 focus， 即係覺得一定係要嗰個 object 能夠俾到個 signal 嗰、那個你個相機先至可以 detect 到佢一個好有信心、好肯定轉到嘅 focus 咯。但係今日嗰啲咧全部咧都係單一咧由個鏡頭望出去。佢見到個 field finder 有啲咩，而去 judge 佢係咪個 focus 所在嘅地方咯。咁譬如你話用眼已經好先進啦，咁萬一個有另外一面或者戴咗個面具或者耷低個頭或者頂帽遮住隻眼咁點算咧？咁個 focus 就癲嘅咯，又前又後又前又後，估緊邊隻眼啊嘛。咁所以我話 auto focus 係唔得就係呢個原因咯，係暫時都仲未得咯。咁所以呢個 black magic 係冇 auto focus 係理所當然噶嘛。因为他买张 Black Magic 的人都很少是龙友来的嘛，所以也都是变相 filtering 了一些客仔。因为他的价钱呢就误导了一些公众，就觉得他是一些 consumer 的机，但其实他的 feature 呢和他的 quality 呢绝对是一部劲的 cinema camera 来的。即係你齋睇 features 同埋睇個 quality 嚟咯，咁當然市場定位佢點樣壓只腳埋嚟，點樣可以取替到一啲大 cam， 或者令到人信咧，佢條道路非常之長啦。咁我覺得佢用嘅價錢嚟取悦一啲即係放膽俾佢試一試嘅 user 咧，我覺得呢個方法都可取咯，我認為。我覺得影相咧都勉強可以 auto focus 咯，但係拍片咧，我覺得係冇可能，都係接受唔到啊！真係暫時。 Terry Chan 真正 filmmaker 用 MF 加嘛 ？Terry Chan 用全部又係 one man band 有 AF。是好事嚟嘅，港人在外工作室小女 video chips 是基于 DOMS CPU 但是 CMOS 的 turning 是要有 software 的基础，没有可能追不咁快。 Terry Chan Canon Dual Pixel AF 算是真用价啦。 不是啩，拍片都得，我就真的不信咯。即我想不通他怎样可以做得到，他是有理性地前后啊，即人工智能是解决到你的问题的，即可能找个20,000人来做一个 database 啦，他要估到人是怎样行路啊，估到人的行为啊，这样都可能会估到的。但你说 Dual Pixel AF 它都还是用它 capture 到回来的去分析嘛，即是我不能够说服到我咯，我觉得因为现在呢你用 marketing 的手段呢即是不到我的了，因为现在 YouTube那些人尤其是一些素人呢，他不是收钱，不是有一个商业关系跟那些人拍开商品呢，他们真的会试到你的无所遁形的东西，试 autofocus 都很多人不停地试，但至到现在我都觉得撒网了，简直是，即是你要拍很多 take 你才可以第一 take 是可以的，还有那种线性的转 focus 才是王道嚟㗎嘛，你嗰啲有錯前又錯後嘅條，你俾你對到，但係中間嗰個過程真係睇唔到。你見過一套電影係 autofocus 咪先，我就真係未囉，老實講。我寧願你將個鏡頭換咗啲 focus free 嘅鏡頭，全部都係 sharp 嘅。而家拍戲呢嗰、那個攝影助手呢，他再不是在個攝影機旁邊領 focus 度尺的了，現在還有度尺的，但是呢他呢看 marker 的位置呢，他不一定在 camera 旁邊的了，因為以前呢 follow focus 呢就要在個攝影師旁邊，你用到眼來看著個 mark 位去到哪裡你就領哪個 focus， 但是我剛才說的線性的問題呢，因為個 camera works 和那個人的行路都不是你想象中那麼線性，兼夾呢你嗰個 focus ring 嗰個螺旋紋又並唔係線性嘅，即係可能話領到去好近 focus 嘅時候呢就越嚟越少，變化好大，但係領得好少，去到好遠嘅時候呢調返轉，你領好多嘅變化都係好細嘅，即係你明唔明我講咩，再組織一次，即係話呢你個 focus 當嗰個主體喺遠同埋近嘅時候就並唔係你領幾多 focus 係線性，可以一尺就領一格，兩尺領兩格，但事實上正正不是這樣，事實上個主體去到越近的時候呢，你可能原本一寸位就不是一尺位領一格，即譬如由十尺以外走到第九尺領一格 focus， 但去到你五尺樓下可能已經變了呢，你領半格已經是等于两尺的了，啊不是调回转，即是你领半格已经是等于一步的了，这样即是变了个非线性的情况很严重的时候呢，你已经变得很难领到 focus 的了，所以要度尺咯，即是个尺的地下的黑度和你个摄影助手旁边领那个 focus ring 的黑度要配合到的，通常都是这样才领到一个 sharp 的 focus 的。但今時今日呢領 focus 嗰個 device 呢係已經係 remote 㗎喇。嗰個助手呢係有獨立一個 mon 係俾佢可以放大縮細。你譬如嗰場戲你淨係影嗰個主角個面容嘅。咁佢直頭呢牛咁眼咁樣及住嗰個 mon， 咁樣嚟領個 focus， 佢行得好近，領得最睇得最清楚嘅位置。咁樣嚟領 focus 嘅時候呢，嗰個準程度已經好高啊，係難度極高添啊，因為佢主要係要影個主體係要絲毫不差地追 focus， 你知道電影點解同電視又或者同一啲業餘嘅唔同呢，就係佢哋往往呢係要交代嗰個主角嘅個表情或者個感情嘅戲嘅時候呢，佢會個 shot 批到咁樣嘅，可能一個頭都唔出曬，就放大嗰個銀幕度放大幾百倍咁樣，即係話少少 outfo 呢你都舐嘢領到應嘅，咁所以呢佢哋對 focus 嗰個要求好高，咁但係你用 autofocus 喎，屌你肯定係嘢嘢都穿崩啦，即係問題你個 你個水平好低或者你個要求好低嘅，咁用 autofocus 囉。但係 so far 我至到而家一啲商業性嘅拍攝呢係都唔會用 autofocus 囉。但係香港正正有好多龍友入咗行呢，就覺得佢 day one 已經 autofocus 抵嘅，咁佢冇嘢覺得唔得嘅，寧願犧牲咗啲咁嘅咁高要求咁咪得囉。最緊要個客又係咁樣喎，個客又收貨嘅，咁咪得囉。即係而家個世界就係趨向緊呢個情況，就係話即係當大家都要求越嚟低嘅時候，咁機器咪取替到人類囉。即係唔係話人類好害怕俾佢取替，問題係人類最害怕就係連收貨嗰個人或者連啲 audience 都係對任何嘢都冇要求嘅時候，咁咪人已經步向滅亡㗎啦。其實行返轉頭已經 AI 人工智能已經可以取替到人嘅時候，咁所以嗰啲 Terminator 嗰啲古仔咪咁樣寫出嚟㗎囉。咁但係大家都係自己放棄嘅，冇辦法。呢樣我真係唔明解點解啲人類係會咁樣。 Jack Music MB 鄧模式，以前去旺角行人專用區拍片，見人用相機拍，去佢 YouTube 頻道睇，拍出來的影像會化開，看來是 auto focus 追唔切所致。我用手機拍就冇問題。 Focus free 啦， 我都係裝咗個粵拼輸入法，但我個 Siri 都係唔識讀粵拼 ，doublet， 所以可唔可以講，如果一段影片經常有呼吸感？用自動對焦找回主要被攝對象的過程，最多都只是算是效果，但不算專業。John Wong Panasonic Shoot Video 2 Format。 哦， Panasonic 是 D2， 不是啊， D2 是 Sony 的、哦、我記得 Panasonic 的嗎？不知道、啊、這樣我純粹是記憶而已，可能會記錯的。嗱，我唔好明啊，刁伟咁啊，所以可唔可以讲，如果一段影片经常有呼吸感，用自动对焦揾翻主要被摄嘅对象嘅过程，最多只系算系效果。我真系完全唔明你讲乜，我唔算专业。咩呼吸感啊？唔知啊，具体啲啊，我睇唔明。 John Wong Panasonic Shoot Video 2 Format。 Apple 而家系重成本唔重質嘅時代。 Terry Chan 拍成日以為影嘢係撳個掣就得。 Ring him off off 呢啲條燈好鬼平。 係喎、 哦、Terry Chan Panasonic 系 P2。 哦、P2 又另外好耐之後㗎喇， P2 係幾乎係民用嘢㗎喇，我都買一部 P2。 但係我記得以前我喺製作公司做呢，佢哋上台嗰啲帶呢係 D2， 我記得好似係 Sony， 可能記錯啦，真係唔知。 港人在外工作室 Yes Panasonic P2。 係喂，就係、是、咁樣囉。咁所以我覺得都是个过程嚟嘅，即係觉得一日未係做到我都觉得係唔得，但係你又唔可以唔继续做。原因就係呢，龙友係补贴咗嗰啲 R&D 嘅，我认为係。咁所以呢即係粗粗地囉，即係公道自在人心啦，即係龙友觉得得咪得，佢係影响到个风气。咁但係希望嗰啲業界人士唔好咁都接受啦，因為我而家已經見到呢，即係有啲我啲行家呢就問我點樣對 focus， 咁我話俾佢聽，問佢點對，原來用 autofocus 對幾都對唔到，因為行緊路嚟拍一個人講嘢咁樣。其實好簡單咋嘛，你行緊路同一個人訪問佢，你用 manual focus， 你 focus 都唔使教，只是你那個人呢個眼的距離跟那個被訪者，即是被拍那個人保持一個同樣的距離。最簡單，你找條繩綁住他條腰，如果你剃 shot 的用一些土法，你的鏡頭和他距離永遠保持住一樣，那條繩又不要扯得太行，又不要太鬆，那就自然啱 focus 的了。即是這個呢就是靈感就來自滑水的，你拍一些滑水的 shot 呢，你完全不用教 focus 的， 你教 mental focus 定咗佢，因为俾你吊住嗰个油，佢唔会走得好远，即系唔会差别有一尺挂嗰条绳系规定咗噶嘛。咁当你有啲土法嘅时候，系要影一个人行住路嘅时候，又唔系 wide shot 嘅时候，你咪用可以呢、這个用呢个滑水嘅方法，咪能够 all the way 嘅 focus 都啱咯。你用 auto focus 就包你死，因为你行紧嘅时候不停咁变化，不停咁喐咯。你咁都要 自己表达得唔好，不用心够啦。港人在外工作失受你 spatuk him Terry Chan Dibrit 是不是说 Deep 镜有 focus breathing 真的不知道。喂，那Sony 的 Betacam 呢就不是要做台带的，即是因为 Betacam 未出 Digital Beta 之前呢，那部啊即是过渡期，即是 Analog Beta 和 Digital Beta 之前还有一部是一部大机来的，即是饼打都大一点的。那呢那部是第一部 broadcast 的 digital 的，我记得就是 D2 咯。那 digital beta 有另外一个世界啦，又迟少少有 digital beta 啦。这样咯。喂，那啊差不多啦，现在都一点半了，哇已经有三个钟了，顶。喂，那好啦，即是今晚我都知道是毒药，但我都想讲的。那希望大家听得 enjoy 啦，那难免剩返啲马佬的啦。咁冇办法㗎啦。喂，咁而家 total 八个人 unlike 喎，连啲dislike 嗰啲人呢都冇乜兴趣听啊。真係问你死未。喂，咁好啦，咁嚟緊星期一。咁如果我拍到开箱文呢，咁我星期一就唔 live 㗎喇喎，大家觉得点啊？即係你咁梗係你梗係觉得又有开箱文又 live 梗係好啦。但问题时间又我㗎嘛。因为冇咁多时间，又牺牲太大嘅时候，又冇回报嘅时候，咁啊，点解咁样做呢？因为最近我好稳定地咧，就 Google 会每个月咧都出翻 around 1000蚊或者唔够1000蚊，就系我觉得多数都系嗰啲 super chat 嗰啲朋友嗰啲钱嚟嘅。咁听讲话食咗三成，咁即系嗱咁样条数，我觉得 make sense 咯。咁即系话咧，观众嗰啲 hit rate 嗰啲 view 数咧。我想那裡50蚊都沒有，即是以我的越來越少的標數，那呢就剩下一些sponsor 的朋友，那些就變了一個月大概有1000蚊的收入啦，那多謝各位先。那其實1000蚊的電費都交不到的，我都明白，那但是大家開心就算了。那假若呢又沒什麼回報的時候，又要為大家服務太多時間，我想大家都不想我這樣的，那所以是咯，即是讲定俾大家听先，即是如果有开箱文呢，我就唔会有 live 㗎啦。咁啊可以唞一唞。好无奈呀、啊。即是如果一个唔使做但有收入嘅人士，你话几好。我搵唔返个版点 ,ok, 喺度。好啦。再见。 你听緊嘅係 StageTube Radio。节目内容只是主持的意见，不代表 StageTube 立场。